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如果中国和俄罗斯未能够履行维护人权的国际承诺，将会令中俄两国付出代价。日本外务省表示，外相茂木敏充将会同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北韩和缅甸等的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5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6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6:07的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和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外面25度的气温，落着少少雨粉，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来的。今天早上来到就是5月，5月3日的早上星期一，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精精神神加油啦，一个星期的工作天又再开始啦，大家都要继续就是把握住光阴，做好自己的工作感就最好啦。早晨啊，直播室入面今日朝头早继续都是有白元浩陪住你哋。 晨光每日一格， 当你在街上边行嘅时候，都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汽车。呢啲嘅汽车有啲就系好靓啊，好光鲜嘅；有啲咧就可能已经都揸咗好多年啦，霉霉残残咁嘅样。最近咧，我自己都喺街上面见到一啲车咧，啊，新车嚟嘅。不过咧，竟然间咧，嗰个嘅车主咧就好中意将自己嘅车咧就喷，特登咧就喷到好似好残旧咁样，而且咧仲用一啲嘅叫做 3D 嘅图案咧，咁啊望咗上嚟吓，好似骤眼睇，哦个车好似直头个泵把又跌咗出嚟啊，烂咗咁样，即系啲视觉嘅错觉嚟嘅，啊架车系完好无缺。车有阵时就好似反映咗一个车主佢自己本身嘅性格，咁有啲人咧就中意架车，哦乜嘢都唔搞嘅，咁啊架车咧就好似原厂咁样嘅，咁啊最靓仔啦。有啲人咧都好中意咧就系将个车引擎又改，车辘又改，然后有啲胎拎又改，改好多嘢。啊，连埋打开道门都仲有啲嘅荧光啊，甚至乎可能行紧架车嘅时候咧，都有啲灯胆喺度闪下闪下咁样。车最重要嘅一个目的咧，就系将我哋送到去一个安全，好送到我哋一个地点，一个目的地。车对我哋嚟讲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喂非常之重要，系一个重要嘅交通工具。不过如果一架车佢唔能够将车主送到去一个目的地嘅话，其实佢本身个作用都已经咧好似消失咗一样。做人都系一样。你会想做只系一个虚有其表啊？可能你望起上嚟好靓嘅，咁但系原来一到绿灯嘅时候咧，你就死火嘅车。定还是你想选择做一架平平实实嘅车啊？系一架咧就系望起上嚟样貌普通，不过啊，当你一行呢一个嘅有灯位，甚至乎高速公路嘅时候，你发觉你架车嘅性能良好，而且个车厢亦都保持住整洁，就好似一个人的内心一样，一个整洁嘅内心。喺一个喺一个叫做高速公路嗰度不断好顺畅咁样喺度行，你会想做边一种嘅类型呢？吓，你攞住条车匙就系手握住自己嘅命运，同埋掌握住选择自己个性嘅一个权利。 遗弃这旧汽车，消灭记忆。曾坐着你车迈向荒废树林，面前长路越来越暗，临别越来越近，再愿看你家就当临走情人热吻，手中紧握车匙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走，冬夜播歌去漫游，时间沉默碎了，飞越了整个地球，为何乘坐路程未够，留下话题未够，我却要带走是你曾的迷人玩偶，手中紧握车匙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紧握车匙，追不到往事，方知挂念旧，怀念更容易。相爱凭几公里飞驰，要停下回望太迟。手中抛开车匙，路上便无依。车里几多？ 里太多标志。 朝早嘅时候揾另一首歌嘅 Jason 啊，陈柏宇。车时，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各位 DSE 考生入考场之前，梗系要作好准备啦。除咗心理准备之外，你仲要确保自己身上嘅响闹装置，好似手机啊、电子手表等等，唔会发出任何声响。记住啦，我系林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经常都呼吁大家要时常留意住自己嘅身体状况。如果觉得身体有啲乜嘢变化或者系唔舒服嘅话咧，就应该尽快求医啦。最近见到报章上面咧，有一位搭长途车嘅乘客突然之间喺途中感到不适。呢一名男子咧，近日喺搭火车嘅时候，突然之间咧就不停咁样流鼻血。车长咧都好醒目，即刻咧喺车上面发广播，要求医护人员咧帮手协助。好彩嘅系，同车上面真系有专业嘅医务人员，所以咧就可以帮呢一名男子进行急救啦。经过问诊同埋检查之后咧，原来发现咗呢名潘姓嘅男子系患有高血压噶。当日朝头早忘记咗食药，血压咧就飙升，心跳就加速。过往咧虽然咧就冇出血嘅历史，不过初步判断咧系高血压引发鼻腔内血管破裂，以致到出血。医生咧就帮佢进行咗鼻部嘅压迫止血处理，同埋咧要令佢即刻咧食翻啲心血管嘅药物。好彩，好快咧就可以止咗血。呢名男子嘅心情都平复落嚟，自然血压都慢慢下降啦。不过咧佢都依然出现咗头晕嘅症状。医生就建议列车的职员要联系他的家人，并且令到他在最近的下一个车站落车，去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治疗。听完这个个案之后，大家就应该要注意一下了。如果真的流鼻血的时候，首先应该将头微微向低垂，用手指轻轻地按压两边的鼻梁，并且改用口部呼吸，需要按住大概一至到两分钟才可以放手的。如果血继续系咁流嘅话咧，就要重复上述嘅动作，直至到止血为止啦。不过如果超过十分钟以上都未能够止到血，又或者系咧流鼻血嘅次数频密，例如一个星期会出现几次嘅话咧，就建议你即刻求医，快啲处理咗佢啦。 忐忑的旅程，几多不对劲。不小心跌倒，即使不见到身边的美图，珍惜的友情，不带着同情，心中的眼睛，即出光如影，我照样全情。理想这人生再看从那一种国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不敢懊恼。信心起身不会等，只会向前行。理想这人生再看从那一种角度，踢走障碍，迎着困难也不敢懊恼。 连系你我在，同行每刻亦精彩，更将心打开。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荣忠，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当大家谂住话又要翻工翻学，甚至乎好似今日咁要考数学嘅 DSE 考生咁样啦，都会有一种咧，唉，一到星期一啊，好似咧就系肩负住好多嘢嘅沉重嘅感觉。其实咧喺香港仲有好多嘅朋友咧同我哋一齐努力紧嘅，所以并唔需要觉得系孤单啊吓。好啦，睇翻咧咁啊，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啦，上年开始肆虐期间，政府收紧咗咧就院舍一啲嘅安排，或者嗰啲老人家嘅院舍啊，借住咧就外人探访啦，亦都咧就限制咗好多咧就院友嘅出入，咁啊呢件事咧就持续咗咧就超过半年嘅时间，啊发现咧部分院友出现咧啲负面嘅情绪，咁啊负责照顾起居饮食嘅安老社方面咧亦都全力啊去到抗疫。更加咧就要兼顾埋咧就系好多长者嘅心理辅导啊各方面啦吓，令到大家咧都觉得哎有一种疲倦嘅感觉。不过咧有本港嘅医疗养院啦，咁就系同艺术家合作，透过咧不同嘅课程刺激咧就院友嘅五官，提供咧就零距离嘅交流同埋学习，咁啊等佢哋体验一下咧就成为画家啦、歌手啦、编织嘅达人啦、花艺师啦。跳舞的舞者啦，成为了这些叫专业人士的滋味，令到他们有一种哎呀重生的感觉。这件事非常之重要。这个呢的安养院安老院呢和社区的一些叫做伙伴的合作计划，上年开始一个叫做艺术的艺力重生。我成日都觉得艺术呢好奇妙。即係佢未必係一种呢，未必每一种嘅艺术都係一个呢好高叫做商业价值嘅事情。但係佢对于人类嘅心灵呢有一个非常之显著嘅令到我哋回复返心力嘅一种嘅工具。所以艺术呢係对我嚟讲係一定要存在嘅一件事情嚟㗎。不论你係听歌，不论你係做一啲创作啊，总之都是艺术的，你就发觉可以触碰到你的心灵，令到你的感觉哇相当之治愈、好了，讲回这个艺力重生的项目，透过不同的环节和艺术的课程，等长者和一班年轻的艺术家可以有更加紧密的接触，甚至乎就可以完成他们个人或者一些群体的作品。可能如果你唔识嘅，唔识画画嘅，我中意一大班人合作嘅，但系又感觉得到咧呢一个艺术嘅气氛，亦都一样可以噶。啊，佢哋向长者咧就传授一啲叫做纺织啦、木工嘅技巧啦。啊，今年咧更加扩展至到花艺、陶瓷，哇，好嘢！长者都 only you 啊，仲有啲音乐啊、舞蹈啊、编织等等五个不同嘅范畴同埋层面噶。咁由介乎五十几岁至到八十几岁都可以呢就有机会令到佢哋可以重新学习。咁期间导师呢就会严格遵守安老院舍职员以及呢就一啲防疫嘅措施啦同埋规矩等等。咁每隔两个星期左右啦亦都会接受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测试。 咁啊，令到咧就成件事咧感觉得到咧就相当之温馨，而且艺术嘅感觉咧就好厉害啦，哇，充斥住咧就整个嘅空间，咁我自己都觉得咧，哇，听起上嚟都好舒服噶吓。如果即系有长者啊，可以做一啲艺术嘅创作咧，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嚟噶。唔单止咁啊，有翻艺师更加分享咧，就一啲嘅叫做员工咧，系咪学员啊？佢哋曾经咧就中过风嘅，咁啊用艺术用花去到训练佢哋脑筋嗰个嘅力量，都系相当之难得噶吓。咁啊，而且咧有陶艺师都表示啊。陶艺较多咧，就用手指去到搓捏嘅一啲技巧，对于长者嚟讲咧，可能会有一定嘅难度噶。咁啊，佢按部就班，采取咧就先易后难嘅一个嘅叫做教学方式，慢慢慢慢你就发觉啦，好多嘅长者咧都可以咧就 pick up 到呢啲咁难嘅叫陶瓷嘅工艺。佢哋甚至乎而家可以去到咧就系做一啲立体嘅水杯，学员咧亦都好上手啦。之前就要成两堂才可以完成一个作品的。哇，现在不同了，现在15分钟就已经可以上完颜色了，单控那个步骤而已。这么多的艺术品呢，也都相当之难得啦。我自己觉得呢，他们最开心的就是做完这些艺术品之后呢，可以放在自己的身边，又可以呢就陪着自己的，也都可以告诉一些亲朋好友知道，喂，这个呢是我整的，这个花呢都是我设计的。整到整件事呢的而且确呢是丰富了很多的。所以说呢，无论是任何年纪，如果大家发觉工作或者读书都很忙的时候呢，不妨尝试一下好像他们这样用艺术去治愈一下自己的心力了。一首歌曲的叫做只想你记得，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继续接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在今日朝头早上的时间都有白健道陪住你哋啊吓。室外温度24度，相对湿度93%。这个时候我哋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先。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考试当日最紧要咧就系预留充足嘅时间去市场，前一日夜晚咧千祈唔好读书读得太夜啊！考试嘅时候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嘅头脑，同埋一考完试记住早啲翻屋企休息，同埋准备下一科嘅应考，唔好周围去玩啊！我系白元浩，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屯门昨晚发生爆窃案，三人被捕，一人逃去，期间警员一度拔枪。警方昨晚大约九点接报，指新庆村一间独立屋怀疑被爆窃。警员到场之后，一名男子企图以伸缩警棍施袭，另一名男子亦都企图逃走。警员发出口头警告不果，拔枪戒备，并且制服其中三人。那名手持伸缩警棍的男子就逃去。其中被捕的两人案发的时候没有身份证明文件。经初步点算，共遗失一批大约值224,000元的金器、首饰和珠宝，以及大约13,000元的现金。警方其后在附近检获一架私家车，怀疑同案件有关。警方去年录得15,000多宗诈骗案，当中电话骗案较前一年增加80%，有1,190多宗。有15宗电话骗案以违反国安法为借口，受害人由17至82岁。单一案件最高损失金额达到220万，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相信不法之徒以违反国安法为由行骗，目的是想威吓受害人。警方指骗徒假冒内地官员，以事主牵涉国安法和宣扬港独为由诈骗，有时事主讲出个人资料，又在社交媒体搜寻受害人的相片和资料，伪造附有受害人相片的法庭拘捕令，引导事主在恶意程式输入银行户口号码作调查之用，骗取金钱。警方又说，疫情之下有骗徒假冒卫生署人员诈骗，提醒市民要提高警觉，切勿提供个人资料或者任何银行户口密码。有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和美国政府就交换囚犯达成协议，互相释放4名囚犯，美国将会解冻70亿美元的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指，有关美国和伊朗达成互换囚犯协议的报道并不真确。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表示，未能够证实有关报道。另外，伊朗传媒亦都报道，伊朗和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将会支付所欠的4亿英镑军事装备债务，换取伊朗释放在囚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女子拉特克里夫。英超联赛时，热刺主场4-0大胜石飞联，加里夫巴尔大演帽子戏法，孙兴敏亦都有一球进账。另一场赛事，阿仙奴作客2-0正胜纽卡素，艾利尼和奥巴美扬各入一球。在积分榜，热刺有56分排第五，阿仙奴49分排第九，纽卡素36分排17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佢啱我，唔啱我，啱我， 啱唔啱？唔系靠你搣花瓣就会知嘅。要知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啱唔啱你接种，就要留意卫生防护中心嘅指引。 个指引点讲噶？ 曾对伏必泰或其活性物质或其他成分有过敏反应嘅人士，系唔应该接种 BioNTech 疫苗伏必泰嘅。 明白。如果想了解更多， 了解更多。大家可以上卫生署网页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疫情反复，但是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和生活。我们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先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嚟到早上嘅六点三十五分，出边系24度嘅气温，等我打电话俾阿崔杰同先。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哎呀，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啦，我寻晚瞓得好唔好先？ OK 咯，其实寻晚咧就早咗啲瞓嘅，不过咧我就 做咩啊？ 点讲咧？其实咧我寻日就好攰，谂住早啲瞓啦，但系到最后咧，我睇剧都睇到十点几咯。 哇！你煲翻旧嗰套剧煲到咁耐啊？ 系啦，我正想讲因为咧我本身十点几对于我嚟讲咧都算早啦，但系其实寻日系好攰嘅，我九点钟咧已经好得闲，其实可以去瞓噶啦。咁样好似小白你咁讲啦，开翻一套旧嘅剧嚟睇咧，咁原来又觉得。别有一番风味喎、哦。讲起嗰套呢就係、是、悠长假期啦。咁你见到我有摆喺我自己嗰个社交网站嗰度，我就话啊经典重温啊咁样。因为呢有时譬如而家睇一啲新嘅劇或者新嘅戏呢，揀得唔啱嘅时候嬲嬲地呢，哎不如睇返啲旧嘢啦咁样。咁原来我又发现悠长假期呢我係冇曾经认真咁睇过一次㗎喎。 竟然我冇喎，其实我都冇㗎。 咁竟然你即系竟然喎，你呢个日本通竟然冇认真睇过一次啊 ？loop 住嚟睇咯，即系唔会话错，因为咧太多爱情元素喺度唔系好啱我啊。 哦，系啊，我系点解寻晚咧咁起劲咧睇得？其实讲真，我八点钟就已经开始睇紧嘅啦。咁、我都睇咗成两个钟啦，都睇咗，而家好似睇咗三集咁样啦。因为晏昼咧都已经断断续续开始揿嚟睇嘅啦。咁、我就系觉得哇，原来纯纯的即系净系讲爱情嘅咧，都几啱我呢个女仔睇。 系啦，就系、是、个 point 就喺呢度啦。 个分别就喺度。 系啦，如果净系讲爱情嘅话咧，即系佢。我中意睇嗰啲咧，應該係本身有個故事大綱，就同愛情冇關嘅。然後嗰啲愛情咧就小品咁樣，好似 係啦咁樣啊， 求籤咁求出嚟，彈一彈咁就算啦。但係咧，如果佢成套劇都係以愛情做主線嘅話咧，哇！我覺得真係我對我嚟講有啲吃不消啦。 哇、呢啲真係口味嘅唔同啊！ 係啊， 我就會覺得啊，而家咧真係好似好多嘅模式咧，電視劇或者電影都好啦，就好似小白你咁講啊，愛情咧就擺咗喺一條好副線啊，或者係間唔止啊個劇情太緊張啦，咁啊緩和一下啦咁樣。咁好似反而咧好少見到類似即係呢個悠長假期咁樣啦，我完全真係講一啲關係啊、愛情啊，又冇乜特別啲競爭啊、嗰啲刺激嘢啊咁樣啦，我又覺得佢都好舒服喎、啊。可能因為我自己本身諗住撳翻套舊嘅戲嚟睇咧，都係輕鬆睇嘅啫。因為我又唔想即係開一啲好新嘅嚟睇咧，你要好集中啊嘛。咁如果譬如你再揀一啲題材，譬如一啲打鬥嘢啊，或者一啲惡魔嘢啊咁樣啦，你要好投入成個嗰個情節咧，有時睇完真係瞓唔著嘅。所以都幾開心，即係原來間唔時咧睇翻啲舊嘅劇，咁當然啦，你又聽翻啲舊嘅歌，你又知道悠長假期啊，譬如甚至戀愛世紀啊啲歌咧，係幾咁經典啊嘛。 係啊，嗰啲真係經典嘅，不過都係嗰句啦。如果太多愛情，我真係頂嗱。譬如我咁講，荷里活嗰啲愛情式嘅電影，你中唔中意？譬如 Love Actually 嗰啲咧，如果你再睇，又會唔會覺得又好中意啊？ 我 Love Actually 我都好中意，聖誕節必定睇喎呢一個。 哦，你都係嗰 type 人嚟嘅喎，我唔得啦。我睇完一次之後覺得哇，好嬲啊！ 不过算啦，呢啲嗱，一来就男仔同女仔嘅分别啦， 系啊。 二来咧，我觉得即系同呢个性格都有关嘅。我呢、這个浪漫嘅双鱼座咧，系 走开啦。 咁好啦，下次等我睇完呢个就问下你有啲咩推介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到时睇下有啲咩旧嘅。劇集又啱大家睇啦， 可以等大家重温下。 系啦，重温都系一件好事嚟噶吓。好，唔该晒，我哋转头再见。 拜拜。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准备工作，相信你哋都做得足。不过有啲嘢千祈唔好做多咗啊！ 记得入到市场之后唔好影相，同埋唔好放上网呃 like， 否则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降级噶。呃 like 呢啲嘢，等成绩出咗先啦。我系 Kitty 崔洁彤，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嗱，钟哥咧就已经话翻俾我哋听，就话又唱假期就唔系爱情片嚟嘅。咁啊，要等佢转头话翻俾我哋听，点解唔系爱情片呢？好爱情噶咯呢件事吓。 晨光百科， 好啦，未睇翻点解佢系爱情，唔系呢个爱情片嘅时候咧，先睇睇嗱，人咧其实就有好多种嘅。我哋而家见到可能有我哋黄皮肤人啦，有白人啦，有黑人啦，系咪？啊，其实再以前咧，有更加多唔同嘅人种噶、哦。即其实我哋而家呢个人种咧，呢几 type 嘅人种系由以前嘅人咧，好多唔同嘅人咧，去到演变出嚟。其中一种咧，被认定系属于我哋人类嘅始祖咧，就系、是、智人啦，智慧嘅智。除了智人之外咧，仲有好多种唔同以前古有嘅人种，咁啊有好多都已经咧就系、是估计啦，系灭绝咗噶啦。又或者会唔会咧就系同我哋智人啊合拼咗咧？咁啊呢啲要留翻咧就系、是、科学家、遗传学家咧去到个鉴定啦。而且佢一百多年以嚟咧，好多学者都认为啊，世界各地嘅人类族群系由各地嘅古代人种分别演化而成噶。就好似欧洲人就系嚟自咧一个叫做尼安德达人，亚洲人咧就系源自于直立人，喺各地嘅族群咧亦都系独自演化噶噃。之间又有一啲遗传嘅交流，最终咧就成为现在嘅单一人种啦。咁啊，就系话到我哋由智人呢、這个单一人种就系智人再演变出嚟噶。考古学家提出了很多不同的叫做多形态证据，支持他们这个叫做起源论。不过随着生命呢，我们可以由 DNA 那里解释拆解它里面的奥妙。以及 DNA 这个叫做定序的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好，遗传学家都可以直接比较不同地区的那些人他们的遗传的差异。一个人的形态数目原来都是跟 DNA 非常之有关系的，排序都多达就30多亿，所以每一次要做一些 DNA 的对校对的时候是很浪费时间。就算能够用上超级电脑你发觉都还是要用颇长的时间才可以在 DNA 那里做一些对比的。好啦，咁啊，边一种嘅影响对于我哋而家嘅 DNA 会比较影响得深远呢？科学家就话到啦，如果系一啲混血嘅人种啊，会唔会对我哋嘅后代造成一啲大嘅差异呢？咁样原来佢哋话到混血咧就不见得影响呢一个形态嘅特征，喺 DNA 嘅层次咧，原来几乎咧就不可能啊见不到嘅。不过呢啲部分嘅叫做DNA 嘅改变啊。和我们人的遗传呢，实在呢是这么多年以来呢不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的。不过相反，最近都看到一些新闻报道，就说什么呢又有科学家推断人类之后呢那些手指呢就会越来越长了。为什么呢？因为智能电话的出现令到我们呢就成日都要拎住部机。然后只手呢，因为手指譬如好像我这样，手指又不是特别长的。很多时候就需要伸得很长，又或者用两只手才操控到这些平板。所以呢，人类就会不断因应着身边的事物去到进化了。正如我们的身体里面的神经线原来经过进化之后耐不耐可能十年、二十年，又有科学家就察觉，喂，我们又多了一条神经线了。这些就是我们进化，而我们也在这个进化的里面。所以呢 DNA 是非常之奥妙的。如果要学一些遗传学学 DNA 排序是一件相当之困难的事的。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试一试。看看你会不会将我们拆解人类的这个进程呢，又可以将它加快加速，等我们可以知道更加多到底人类的起源是怎样呢，是由几万年这个 DNA 的纠纷那里这么复杂的情况底下，怎样演变到今时今日的我们呢。样我哋需要呢首歌嘅歌名去到加持， 一啲嘅十倍速。 按加速再加速，以三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低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用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面露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即使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按制别暂停，好好点算度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声水也被迫将它消费。 是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的计数机，注意是考评局的标签要清晰可见，机身不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这样的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了。我是阿欧，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嘅 KOL 咧，咁啊揾嚟诶电话侧边机构系统分析师阿涛喺度，早晨阿涛， 喂，早晨， 你好啊，嗱，咁啊有啲问题又要咧请教下电脑博士啦，点解咁讲咧？我发觉咧，我哋成日都系，譬如一大班人咧，咪成日 send 相，咁啊又用好多嗰啲诶，我哋如果用用苹果嘅，我哋就会用 AirDrop 啦咁样啦，咁啊周围喺度问人，咁其实佢系一个系统咧，有阵时都有啲迷思，佢到底系WiFi 啊，定係藍牙呢？因為個電話通常咧就叫我全部都開曬嘅。好啦，咁我哋電腦咧自己本身又有 WiFi 又有藍牙，咁我記得我以前細個咧係要用紅外線嘅。喂，其實幾方面咧，我發覺都係一啲叫做資料傳輸嘅系統嚟嘅。其實佢哋幾個係咪各有優勢， 有啲乜嘢缺點，又有啲邊一個隻又有啲優點，有冇話傳送啲乜嘢咧？用邊一隻又會好啲？用起上嚟有啲乜嘢要注意咁樣嘅咧？下圖 好，咁我不如先講你見到最懷舊嘅嗰款紅外線啦。 好啊，好啊，好啊。 紅外線通常而家咧，你響遙控制上面先至見到嘅。 哦，係、哦，電視嗰啲遙控。 冇錯啦。 哦，咁啊，嗱呢個紅外線咧，佢就最簡單啦，佢係要對住嗰個位嘅，係咪要對住個位先至撳到有反應噶嘛？ 冇錯，冇錯，就係、是、咁樣啦。咁所以咧，如果你佢揾，即係佢如果唔係對住嗰個接收位咧。基本上佢系传送唔到啲信号嘅。 哦，即系最渣喎，其实呢只 系啊，你可以咁样讲噶。 哦，咁如果劲啲嘅，或者我哋成日而家用开嘅蓝牙同埋 WiFi 两种咧，都而家都经常系一齐用嘅，即系冇话会淘汰咗边一只。咁、我应该系几时用蓝牙，几时用 WiFi？ 佢哋各有啲咩优点缺点咧？ 咁或者我哋先讲下蓝牙啊。咁其实蓝牙咧都出咗好耐噶啦。 嗯。 咁又一般佢系而家啦，你通常见到嘅就系我哋一啲档案嘅传输啦，或者可能你用蓝牙耳机啦，咁呢一啲嘅装置咧。主要都是用翻蓝牙嘅。 哦、啊，系、哦，系、哦，我听过蓝牙耳机，但我冇听过 WiFi 耳机、哦。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而且咧，蓝牙咁相对传送嘅速度咧，就冇 WiFi 咁快啦。 哦，咁点解耳机又唔做 WiFi 传输咧？ 哦，咁好有可能咧，就系、是、因为佢哋个费事霸咗个频谱啊，咁啊，所以一般咧，我哋可能就会将蓝牙同埋 WiFi 咧分翻开咁样嘅。 嗯，咁即係如果按照住個級別嘅話咧，就應該係紅外線啦，跟住高啲嘅就係藍牙，然後再高階啲嘅就可以係 WiFi 咁樣啦。 哦，你可以咁樣講啦。 嗯，咁有冇啲係傳送嘅時候咧係藍牙做到而 WiFi 做唔到嘅咧？ 咁又好有可能咧，就係你而家嘅一啲藍牙嘅耳機呢一種嘅裝置啦。咁佢通常都係 set 咗用藍牙為主嘅。 嗯，咁样，哇， 系啊，咁但系老实讲啊，蓝牙同埋 WiFi 其实咧，只要生产商去做设计嘅话，其实两边都可以利用嘅。 咁不过而家咧就习惯咗，大家用嘅时候咧就系咁用啫。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用蓝牙嘅时候，会唔会有啲特别需要注意嘅事项？ 唯一咧就系蓝牙都有个缺点嘅，就系佢只能够单对单咁样去传输装置。即係譬如可能你會見到你個藍牙耳機，通常淨係咧佢如果本身啊有一個得一個接收或者發射器嘅話，其實佢只能夠對住一部裝置咯，即係唔能夠你有兩部電話，我都想聽到都可以 share 到嗰個藍牙耳機，咁就唔可以啦。 咁啊 WiFi 就真係做到啦。 冇錯啦，冇錯啦。 哦，咁啊照道理嚟講 WiFi 啊真係最強啦，暫時嚟講。咁但我喺選用 WiFi 嘅時候咧，有冇啲特別嘅地方要注意一下？例如會唔會需要加密啊，或者各樣嘢咧？ 哦，咁加密咧呢一個咧就要透過路由器去一啲做一啲嘅設置啦。咁又路由器如果設置咗我呢個 WiFi 係需要做加密嘅咧，咁基本上而家嘅電話咧。都能夠可以做到配合嘅，咁但係都係嗰句啦，咁所謂嘅加密其實都係加咗一個密碼上去啫，咁始終都會有可以破解到嘅。 嗯 ，WiFi 咧嗰个传送一般嚟讲，屋企咧就应该应付得到啦。咁但系我哋好多时面对一个问题就系，例如 office 啊，或者有啲人真系屋企好大嘅咁样，有埋个天台嘅，有埋个花园嘅，咁但系都会遇到咧就系、是，喂，好似 WiFi 传送唔到嗰个嘅信号、啊，咁系咪都喺呢方面咧，有冇得办法加强翻佢嗰个信号嘅咧？ 哦。咁呢個就睇翻發射器嗰個功力啦，咁又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坊間點解又有啲平啲嘅路由WiFi 嘅路由器啊，又或者有啲貴啲嘅，咁當然佢有其他有主要嘅原因有幾款啦，咁其中一款咧就係、是、關於呢一個功率嘅問題啦。 嗯，我見咧喺 set 嗰個 WiFi 路由器嘅時候咧，佢有一行咧就可以俾大家選擇需唔需要穿牆，有啲咧就話唔需要穿牆，咁但係我揀嘅時候我都有好多迷思啊。既然佢可以做到穿牆嘅，佢就唔好要我揀啦。我梗係 set 到佢最大啦。咁定係話其實WiFi 個信號太強，對人又唔好，所以佢先至有呢個 option 俾我選擇咧。 咁啊，當然啦。科學家聲稱咧，咁 WiFi 咧就話唔會傷害到身體嘅。咁但係我呢個有少少保留啦。咁呢個就真係我都唔能夠去證明。咁但係當然啦。咁你係可以 set 得個 power 勁啲咧，咁佢可以咧傳輸嘅。即係阻隔嘅距離，即係阻隔嘅情況咧，可以高啲啦，同埋亦都可以射得，即係個射程亦都可以係遠啲嘅。咁、所以呢個就睇翻嗰個功率啦。 咁會唔會有啲特別嘅方法可以加強翻佢個功率㗎？我已經 set 到最強啦，但係佢都仲收唔到嘅。 得唔得？ 哦，咁呢個就冇啦，因為呢個係路由器嗰個設計生產，即係生產商佢自己嘅設置啦。佢如果有提供到一個特定嘅指標俾你可以去設置咧，咁你都可以嘅。如果唔係咧，咁你可能就要去做一啲所謂嘅破解。咁但係呢個 topic 可能就會深好多啦。 咁啊呢啲咁深嘅 topic 咧，就留翻大家喺學校嗰度學噶啦嚇。咁我哋學咗啲基本嘢先。咁啊，即係有啲咩基本電腦嘢咧，我哋又透過啊電台咧，就同阿圖咧就傾一傾啦。好啦，今日傾住咁多先，咁都知道呢，其實 WiFi 我哋可以自己選擇嗰個強弱啦，咁知道藍牙只係單對單啊，咁呢啲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等我哋去到選擇呢，喺屋企一啲傳送資料嘅時候呢，揾啱一個方法咁最好啦。今日朝早唔該曬你。 好，唔該氣，好。 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6:56啦吓，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我相信大家喺五一劳动节嘅时间咧，咁啊都见到话的而且确有好多嘅市民咧就会外出郊游啦。不过因应住疫情咧，咁啊其实渔农自然护理署辖下嘅所有郊野公园指定嘅露营地点啊，以及咧指定嘅烧烤地点啊，由去年开始咧都已经暂时关闭咗接近一年啦吓。根据他们渔护署的数字，今年呢首三个月录得98宗啊非法露营的执法个案，咁啊比去年同期急增呢就超过呢就是5倍啊吓。好啦，另外啊，渔护署今年呢原来头三个月啊亦都录得呢就51宗呢叫进入封闭场地执法的个案，即是那里明明封咗㗎啦，你仲系都要入去，唔知入去做咩啦，唔知系咪露营，唔知系咪 BBQ 咁样，但人哋封咗呢咁就唔好入去啦。其实由上年的7月15号开始呢，咁就叫暂时关闭啦。咁任何人呢都唔好入去，否则呢就係属于违法嘅。近日呢喺各个嘅叫做露营群组入面啦，网上面嘅群组亦都可以见到喇。有市民呢就喺郊野公园嗰度呢就露营之后咁就租票控同埋非法票控呢个非法露营啊。或者呢就叫做违反呢个限聚令，咁都系罚款几百蚊至到呢就系5000蚊嘅。咁啊，渔护署都话咯，其实今年啊，首三个月喺香港嘅郊野公园啦，喂，佢哋都有执法行动噶，出动咗咧就超过340次添。嗱，比上年同期咧就增加咗咧就100次呢一个嘅采取行动噶。啊，当中啊，被控进入已封闭场馆嘅执法个案咧，咁啊由上年啊冇录得个案，去到咧就今年都有51宗啦。另外都有啲系譬如非法露营啊，非法生火啊。非法露营和非法生火咧，好容易黐埋。你露营的时候都是要生火噶啦。啊，佢哋就强调，咁啊已经咧就喂揾咗好多人咧去不断巡查不同的露营地点啊、烧烤地点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见到啊，封咗嘅话咧就唔好入去啦，唔好以身试法啊吓。咁但係呢即係都有好多传媒就揾到，喂其实仍然见到有好多人呢就喺唔同嘅地方嗰度露营嘅咁样。咁露营本为乐事，咁但係如果係会搞到呢就又犯法又成嘅话呢，咁我就觉得你千祈就唔好啦。因为呢如果你犯法嘅时候呢又搞到自己咁又唔好啦，原本係开心一件事呢就搞到好似即係唔开心咁收场呢都唔係一件快乐嘅事情啊。咁所以呢大家都要奉公守法呢咁就好啲啦。好啦，时间呢好快脆步到早上嘅7:00。咁啊转头呢咁啊分途广播喎。咁普通话台呢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晨光第一线将会留返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呢都会陪住各位㗎啦。咁啊而且呢段时间更加你哋要黐住二台啦。咁我哋都有好多呢就係 DSE。打气嘅宣传声带，咁啊为咁多位嘅 DSE 嘅考生咧就努力加油打气啊！咁希望大家咧就考好个试。好啦，转头咧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再同你哋见面啦吓。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嘅。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公开试必然会惊，但系惊会唔会令到你攞到高啲分呢？唔会噶嘛，所以考试好简单，放松啲。享受一下啦！我系梁明忠。 晨光 DS。 同时，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9:30， 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星期一嘅早上时间嚟到朝早嘅7:06啦吓，咁啊，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无论系翻工嘅朋友，定还是考 DSE 嘅同学仔咧，都一定要留意个交通消息噶。喂 ，Toby 你好啊， 系啊，早晨啊，小白。咁咧，今日咧交通咧就有个交通意外要提下大家喎。喺、哦、下角道嘅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一大车多。重复一次个位置啦，就系、是、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排到电话机楼，路面。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咧车多，龙尾喺果栏嘅。咁同埋咧，而家落紧雨啊，部分地区咁啊，天雨路滑啦，小心驾驶啊。就系咁啊，今日 落雨咧的而且确咧就系特别系啲雨粉啊，佢即系眯下眯下咁，令到你嘅挡风玻璃咧抹油唔系，即系唔抹油唔系咁样。 抹咗就清楚啲嘅， 抹咗就清楚啲嘅，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有阵时即系呢啲雨粉咧系辛苦，最容易令人大意就系呢啲，因为好大雨咧。 就一定会开嘛， 系啦，同埋你一定会小心驾驶嘛。啲雨粉你就会觉得，哦哎、都系冇乜嘢啫，冇谂到其实个地可能有啲位咧都积咗啲积水啊、湿啊咁样。 即系等于我哋自己行人咧，可能遮都未必开嘅，即系因为太细雨咧，咁你就算啦，即系由佢淋两滴咁样，咁你就唔会开遮咁样咯。咁但系其实最后可能都好湿噶，翻到嚟 系啊， 咁所以都系唔好轻视啊。 特别系啲 DSE 考生啊，咁啊都唔好揼雨啦，毛毛雨咧都拎住把遮，令到自己有一个咧最好嘅状态。去到考試咁最好啦， 係啦，同埋病咗又唔好啦，係咪先？即係凍親。 係啊， 小白咁咧，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啦。之前有一個禮拜咧，我哋咪講過話，如果啲街名可以自己創作咧就好啦，咁樣係嘛？咁當時咧我講咗話啟德有啲呢啲街係真係自己去改啦。咁咧嗱，我再睇翻啲詳盡啲嘅資料咧，究竟係咩嚟咧？係咯。嗱咁其實嗰個啟德嗰、那個嗰啲街名咧，就有多條嘅道路咧，係由呢、這、一個當時2016年就有個土木工程拓展處咧，就搞咗個比賽喎，原來就叫做。名系启德坊行人专用街道嘅命名比赛，咁咧佢就邀请咗有公开组啦，有学生组嘅人咧可以参加，咁咧就系一定系去定一定个名，自己创作十条名咧，就系里面有个启德坊。你知道嗰啲启德嗰度好多楼噶啦，系嘛？咁嗰啲楼咧就即系当即系之间咧有啲咁嘅横街杂巷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咧佢就需要有十条街名，咁就揾啲人去创作啦咁样。咁然后咧而家咧嗰啲街名咧原来系嚟自。 嗰個公開組嘅冠軍嗰啲、 哦、 名嚟嘅， 係啊， 係啦，咁包括啲咩咧？佢嗱包括咧就係有啲嘅天際里啦，有啲咧就係高，你有咩冇笑咧？天際里啦，有啲高飛路，即係唔係卡通啊？高飛路啦，咁有啲咩楊帆路啊？乘風路啊？遠洋路啊？咁樣咁啊，好多 呢啲都好貼切， 係 同啟德好有關係嘅路。 係啦，其實佢都呢、這個人嗰個諗法係幾好嘅，即係真係諗翻係嗰個當初啟德嗰個原意啊嘛，就係、是、一個機場啦，同埋航海啊，即係原來都關事，所以佢啲名咧就有呢啲咩天際里啊、高飛里啊， 天際里個感覺就係 翱翔咁樣咯，即係好似俾你咁。所以其實呢個名幾有創意喎。咁其實除咗呢一個公開組之外咧，學生組都有啲名係攞咗嚟用的， 都幾得意㗎嘛。 佢就嗱，我就覺得就冇咁有創意嘅，不過咁講，人哋攞到冠軍 即係正路啲嘅， 係啦，正路啲嘅就叫做咩咧？木靈街啊嗰啲咧，咩、哦、木安街嗰扎咧，原來就係嚟自 木係三點水嗰個木定係咩？ 係啦，三點水加個木、哦、木頭嘅木咁樣，咁咧就係、是、原來呢一啲咧就係嚟自學生組嘅冠軍。公開組嘅冠軍咧就係頭先講嗰啲啦，公開嗰啲咩高飛里啊嗰啲咪天際里咁樣，咁幾有創意喎、啊、呢、這個比賽。 我自己覺得如果真係有機會改呢啲街名咧，即係。我就當係參賽者咁諗啦。喂，如果我可以擺一啲叫做廣東話嘅字，例如靚仔街咁樣，靚、 哦、 女街咁， 哦，咁都幾有創意， 咁都幾得意喎。 但係擺喺邊度呢？ 到時先算啦，有比賽先參加啦。 咁、 哦、係， 其實有啲新發展區咧都應該有啦。嗱，譬如之後嗰啲咩洪水橋啊、古洞北嗰啲咧，都其實可以考慮一下揾呢啲比賽，俾大家參加。 係喎，叫做農夫里啊， 鋤頭街啊， 係啦， 係嘛呢啲係嘛， 有嘢 咁樣啊嘛。咁不過我諗我攞唔到獎啊，呢啲咁奇怪嘅名， 咁奇怪嘅名， 係啦，同埋英文都幾難譯啊呢啲，係啊，你唔知點樣翻譯個英文名， 係啦， 係啊， 都幾得意啊。咁啊，象征住一个地方，又象征住住紧嘅人，佢哋一啲古灵精怪嘅谂法， 系啦，同埋啲历史嘅记载啦，同埋人民嘅文化啦，咁样嘅嘢喺度啦。咁啊，嗱，啱啱咧又有个最新嘅交通意外，又要通知大家，就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咧有交通意外嘅。咁而系一带已经开始车多啦，就系、是、呈祥道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啊，大家小心啦！而家一朝早咧有两单意外啊， 系 咁啊，提早出门啦， 系同埋。唔好俾塞车影响自己心情啊！ 系啦，即系忍耐啊，同埋落雨要小心啲。 系啦，好，唔该晒 Toby， 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要问一问阿 O 咯。喂，你好啊！ 早晨，小霸，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星期一 早晨啊！吓， 哇，今日天气啊，真系麻麻地啊，继续阴天啦，雨啊越落越大添，唔止阴天，雨天啊吓。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咧，就直情再落得多啲啊啲雨。点解咁讲咧？能见到啊，真系。白蒙蒙一片，意思就係咧，應該落雨就多過九龍呢一邊添啊！嗱，依一刻咧，廣播道為例咧，就仲係叫做都有落雨嘅，不過就未至於好綿密啦，同埋超級大雨噼里啪啦咁樣咯。但估計香港島嗰邊就真係個天氣情況有機會差少少。咁如果你係由九龍呢一邊過去香港島嗰邊翻工咧，咁你又有個心理準備啦嚇，或者。如果真係太大雨咧，依家都係七點零鐘嘅時間，咁可能有機會食個靚早餐避雨先啦。如果唔係都冇乜計啊，因為你朝頭早淋濕咗自己，或者有陣時咧講真，如果超級大雨咧，你把車勁大咧都會濕身噶嘛， 濕 到啲膊頭位啊、膽頭位啊咁樣。 即係佢澆住啲水都唔好啊。 係啊，但係依家咧，今時今日咧就喺好多速食時裝店啦、啊 嗯， 都有一啲咧叫做快速。乾嘅一啲西裝褸，無論係俾男士或者女士都有咁嘅叫做機會可以著得到咯。佢有啲線水功能嘅，好似咧小白你平時行山咧嗰啲 outdoor 嗰啲物料咁樣啊，即係佢幫你試一線水嘅。咁、如果你話喂唔係、即係水浸咁濕喎，咁梗係濕㗎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喂幾滴雨，咁佢就幫你喺個衣服嘅表面嗰度。可能有啲嗰啲又係嗰啲納米塗層嗰啲咯，即係幫你墊走咗，或者嗰啲物料就冇咁索水嘅，咁可能有機會雨天嘅時候咧，大家著西裝褸咧都可以啊諗用呢啲物料啊，或者揀用呢啲物料嘅西裝褸嚟著咧，咁就 可以冇濕得咁緊要咯。 係咯，毛毛雨嘅時候擋一擋咯，係咪？ 係少少温馨提示，因為其實呢一種物料咧，如果可以應用埋喺校服嗰度咧，就更佳啦。因為即係我記得我哋舊時細個咧，校著校服，因為真係白恤衫啦，咁你有陣時濕咧，真係濕到透曬嘅。 係啊， 咁當然依家就多啲學校製作一啲風褸嘅，咁但係我哋嘅年代係得嗰啲開胸冷衫同埋校褸嘅啫嘛。如果你要著外套，咁依家就多咗好多唔同嘅風褸，咁唔知有關方面可唔可以upgrade 下啦，令到啲學生嘅裝備啊，學生嘅配備啊，都多一啲啦。 成日都話咧，想啲學生好中意著校服咧，你將個校服設計到好靚。佢哋好中意著嘅， 咁就得咯嚇。要係啊，咁有陣時啲設計師都唔應該淨係設計啲高級時裝啊，有陣時都幫下啲學生哥，即係設計一啲潮流啲嘅校服啦，或者特別啲啦，或者靚啲啦嘅校服啦。咁啊，唔知有關方面可唔可以諗諗佢啦？喂！详细天气交返俾你讲啊，小 白。好，唔该晒啊。咁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咁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咯。咁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嘅骤雨噶。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空气方面算系 OK 啦。咁3-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一齐上下堂先啦，我哋有晨光大学啊喂，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的早上，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和我们看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早晨 Andy。 是，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今早早我们讲一下装修工程、哦、 这个是英国的第一家庭啦、就是约翰逊，我们成日都讲首相府唐宁街十号，咁以前係啱嘅，即係佢哋以前啲首相真係住喺十號，但係近嗰幾屆首相咧，其實係住喺11號嘅。 咦？點解會搬咗個隔離嘅？ 係、就、哦、是，住得大少少咯。 哦， 咁就我哋所謂大少少咧，其實都唔好大嘅啫。 哦， 就係、是、有四間房，咁、你可以想象咧，行入去有一個大堂啊咁樣。咁約翰遜自己咧，其實就離咗兩次婚啦，就。最近咧就未真係結咗婚嘅，但係有一個未婚妻，就叫做 Carrie， 就佢哋已經有一個 BB 嘅啦。 哦， 咁舊年咧就準備搬入去唐寧街11號嘅時候咧，咁兩公婆咧就決定就裝修下、執下間屋先咁樣啦。咁、但係結果咧就搞咗個大頭髮出嚟、因為咧就政府啊用納税人俾佢哋咧就可以一年咧。就用30,000磅去，你中意點用就點用啦，總之用一間屋嗰度啦。 係一年 三萬。咁但 係 佢哋結果咧買單嘅時候咧、就整咗咧係整咗200,000磅出嚟。 哇！20,000磅即係200多萬咯喎，如果港紙計翻， 係啊，多一磅係10.0多咁樣港紙。咁即係都唔係話佢哋自己講出嚟喎。個問題咧就係、是由佢一個你可以話政敵啦，而家以前佢一個嘅一個幕僚啦，叫做 Cummings 啦，就喺個喺個網上高就話佢咧裝修咧其實所用嗰啲錢咧就可能咧係唔合法嘅。個意思咧即係話佢用咗納税人嘅錢，或者用咗黨嘅錢去做自己嘅裝修。 咁到底用突咗嗰啲，因为你话正常就30,000磅啊嘛，嗰、那个津贴。 系啊。 咁用突咗就正常就自己俾啦，系咪？ 系啊，正常自己俾。咁其实亦都唔系好出奇嘅。 系。 因为以前咧对上嗰啲首相咧，譬如卡梅伦啊，贝利亚咁样，都用突咗，但系佢哋好清楚噶，即系好均真嘅。 系。 突咗嗰啲就自己俾咁样。但系今次咧就约翰逊都话自己俾。不過咧，啲人就話：咦，唔係喎，你自己係被揭發咗之後先至講話自己俾喎，同埋咧就似乎係用咗 一啲黨嘅捐獻，即係唔應該用喺佢自己身上嘅。咁而家其實就喺英國咧，就是、一個正式嘅調查㗎啦，就呢件事。 哇！即係呢啲真係因小失大哦，可其實即係裝修嘅嘢，少少錢，即係對於佢嚟講啦。咁同埋我都好疑惑嘅，其實200万裝修都真係好豪華㗎咯，我估係嘛？ 嗱，呢一個就係除咗會唔會犯咗規、犯咗法之外咧，其實佢都有少少激嬲咗英國人啊。 係咯，佢印象覺得佢大手。 佢哋兩公婆咧就覺得以前咧即係對上係對上係文翠珊啦，再對上就係卡門倫啦，即係佢哋嗰啲裝修咧，其實好多時都係用英國一間好出名嘅家私公司係。中上咁樣啦，即係中產好多人用嘅，佢就彈啲家私譜咧，即係嗰啲設計啊，啲品味咧係噩夢嚟嘅，咁就得罪咗好多人啦。即係此其一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其實咧就用咗一個都我覺得幾貴嘅其實嘅設計家啦，即係設計師幫佢哋做，而做出嚟咧嗰個口味咧，佢就話以前嗰啲咧就沉悶得滯啦，有少少咧係。即係水喪啊咁樣令人，咁所以佢而家咧其實就係、是你可以想象到咧佢裏邊咧啲牆咧係金色嘅， 哇！ 跟住咧就係、是、sofa 咧係有啲用橙色嘅皮嘅 sofa，即係你可以諗到個配搭咧，其實都 幾浮誇下喎。風牆係金色，有啲賭場嘅感覺咯。 啲人就估啦，你如果有4间房，用呢啲牆紙去做咧，淨係嗰度咧都可能要$150,000左緊啦，咁樣。 咁、其實品味呢啲嘢咧，我哋就冇得去到評論啦，因為即係好主觀嘅。咁但係即係講翻啲正頭正路嘅，就係嗰啲費用咯，即係最緊要係即係你自己俾得起嘅，咁或者係用你自己嘅錢均均真真嘅，咁啊冇人會抽清你嘅，即係你自己嘅錢中意點用。 咁同埋又另外一個問題咧，就帶出咗啦。即係除咗為人哋。個個中產家庭都係咁樣㗎啦，你點解特別彈我哋呢？另外呢就好多個裝修呢由佢太太做主導嘅。咁呢個太太就叫 Carrie 啦。 未分妻嗰個係咪 佢之前呢就係、是、做個保守黨嘅嗰啲傳訊嘅主管咁樣啦。咁、其實應該好敏感㗎呢啲問題。但係呢就似乎又唔係啦。即係佢跟住呢就俾人批評佢就話连好似垂帘听政咁样啊！即是话佢丈夫啦、用边个人做咩大臣咧，佢都俾埋意见。咁就大家觉得佢咧，喂你管屋企就好啦。连政治嘅嘢你都插埋只手落嚟。咁呢个系部分啫噃，即系跟住咧，佢哋其实而家约翰逊咧，即系都你可以话周身系嘅。早一輪咧，就好似大家咪好關心英國人，好中意踢波噶嘛。咁跟住英超聯話加入歐超聯整一個新嘢出嚟咧，就搞到好大件事英國。後屘首相就好似好英明神武咁樣，就即係一錘定音話。你我唔俾你啲球隊走，如果你走親咧，我就立法唔俾你走咁樣。咁但係原來最近又有啲消息傳出嚟咧，就原來佢喺呢件事之前啊，同嗰啲足球會嘅老闆咧，有見過面嘅，即係可能呢件事發生之前咧，其實佢暗地裏同意咗都唔定嘅，咁可能係因為民意反映得太緊要啦，所以佢先至咧就。180度调转咗个态度。 哇，即系一身蚁啊！就咁听你咁讲，都咁多嘢烦咯。 仲有啊 ，Kitty， 佢跟住咧就话啲即系佢自己用自己嘅电话啦。其实就唔应该嘅，就系讲咗啲政治嘅嘢啦。跟住咧就啲内容咧就传咗出去。咁又系第二个问题啦，即系点解会流到出去咧？嗰度又有另一个调查做紧。 真系搞乜鬼咧？阿杨行信佢系咪啊？即系你话如果背后有个能干嘅女人支持佢，系即系个几紧要咧？咁不过最紧要咧，而家就查下佢嗰间屋啊，到底嗰啲费用啊，系真系自己钱啦、啊，定抑或是系佢真系用咗人民嘅税项去到做，或者系攞咗其他嘅一啲捐款啊等等。如果唔系咧，到你装修好间屋，你都冇得入去住啊！即系都唔知会唔会罢免咗你个首相职务噶嘛，系嘛？ 系啊，即系我谂调查出嚟嗰时咧，就究竟佢嗰大约200几万港纸，嗰啲细项系点样咧？到时睇下有冇得意嘢再同大家讲下。 好啊，唔该晒 Andy 何安达，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倾过，唔该晒你， 拜拜。 奥运圣火将会喺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喺神光第一线紧贴呢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 晨光第一线 ，DSE 小贴士， 记得要带符合规格嘅计数机，注意系考评局嘅标签要清晰可见啊！机身唔可以有任何书写痕迹，有咁嘅计数机就无往而不利啦。我系阿奥。 晨光 DSE 打气加油站， 呢、這个真系提得啱啊！今日正值咧就系考数学， 系咪啊？ 系啊、 哦、 ，Max 啊嘛，以前叫佢做 Max 咁样。 我数口啊唔好啊， 你点会唔好啊？ 真噶，数学咧，我每一次考试都系得意嘅啫。系啊， 战战兢兢啊，数学 好渣啊，数学唔小心咯，粗心大意咯，通常都系衰呢啲噶啦。 数学一定系粗心大意， 同埋心急咯。 系啊， 心急同埋粗心大意 啦。因为数学咧，你 check 卷好奇怪噶，你 check 卷嘅时候，你好容易跟翻之前。如果你错嘅话啦，你会跟翻错嘅套路再 check 多次。 嗱，呢个咧系一个心理学家讲嘅。如果你数学成绩差嘅人咧，通常都系啲比较主观啲嘅人。 吓， 因为你计完第一次咧，你计完第一次咧。你相信自己嘅答案系啱啦，跟住其实 check 唔 check 卷都系错咯。如果你真系答错，咁啱梗系叻啦。好似我呢啲数学咁渣， 有啲人做到 A max 都几犀利。 系啦，就唔好学阿 O 啦。我哋自己读男校有好多人啲数口好好啊，计算好精密嘅咁样系嘛。好 OK， 咁今日咧都系想讲咧一单好消息同埋比较开心嘅新闻俾大家听下嘅。 星期一啊嘛， 嗱，我哋咧依家做完呢个聆听测验咧。聆听考试应该用、多咗好多 DSE 客仔㗎嘛。 係啊， 因为佢哋惯咗哎朝早听收音机都几得意喎。 係啊，继续听话俾你听。 继续听啦。咁讲啲好消息俾大家听下。喺尼日利亚呢一个17岁嘅女高中生呢，近日就获得美国同埋加拿大呢一共19间嘅大学呢全额嘅奖学金。 哇。 包括呢哈佛大学啦、耶鲁大学啦，呢啲咧咁劲嘅一啲学府啦， 天才，因为佢系天才， 唔系，佢真系好努力读书， 系 原因系因为佢真系好努力读书咧。 先佢几多岁先？ 佢正常17岁咯，系17岁。咁啊，呢一位嘅女生咧就叫做伊卡巴尼奥，咁啊，佢就表示咧，当初咧申请咁多间大学咧，佢都系谂住搏一搏嘅啫，即係好似普遍家長咁樣。 係啊係啊， 你個仔要考咁多間 網， 係啊，咁你買個保險啊，有陣時人啊最緊要有選擇啦。咁、你可以揀下學校，唔係淨係學校揀你喎、啊。咁、所以就 互揀啦、 有陣時 interview 多啲嘅學校或者報多啲。学校有机会都是好事嚟嘅。咁啊，呢一位嘅17岁嘅学生哥呢，点解一开始报咁多间呢？唔系佢想咁叻，唔系想报晒19间觉得自己自视过高啦，一定好多间有回复啦。只不过呢系佢真系惊喺19间入面随时冇 offer。或者得一间可以读得到，咁佢咪报多啲咯。 系啊系啊， 人啊总系惊噶嘛。咁但系咧，估唔到啊，佢出嚟嘅成绩咧超级超级理想、啊。嗱、上年咧佢去考高考嘅时候咧，全部科目啊都得到 A 级嘅成绩啊，闻名全国、啊。 喺边个国家话、 啊？尼日利亚。系啊，总之成个尼日利亚咧，咁多同龄嘅学生啦、同届嘅学生入边，佢、 佢系最叻噶啦， 七类拔萃， 全部都 A 晒咁样，咁令到咧美国同埋加拿大嘅大学咧都有19间咧向佢招手啊，甚或乎咧头先讲啦，有哈佛大学啦、耶鲁大学啦，仲有麻省理工啦、史丹福呢啲名校，更加 高分已经投嗰几间都喺度， 更加俾奖学金佢添啊！你估下个奖学金系几多？即想你啊，当小白系呢个学生啊，小白你真系考得好叻啊！你嚟我哋嘅学校读书啦，咁就蓬勃生辉啦，咁样咁啊，俾埋钱你过嚟读啦，俾几多钱你估？ $20,000。 唔系啊，系$5,000,000。 唔系啊嘛， 总共系3,884,000嘅港纸。 喂，读书都已经可以致富，未出嚟翻工已经致富咯，呢、這个 3,000+万。 系咯。 会太多咧，对于一个学生嚟讲。不过，因为 如果多嘅话，帮帮手呢度需要 3,000+万，即系接近4,000万港纸。 好嘢， 全部 A 嘅话。不过我都有听过一啲香港考 DSE 嘅学生，即系我哋嘅年代就考 A level 啦，又系A 到爆棚啊嗰啲咧，有啲外国大学咧即时取录佢啦。咁取录嘅条件咧都有一个几庞大嘅一个奖学金或者叫助学金啦，去俾呢个学生去到当地嘅时候。咁佢都要住宿啊，佢都要买文具啦、啊、买书本啦、啊。咁、当然我觉得买唔到3,000+万嘅买书本。可能买层楼。 买层楼咪必须 啊。係啊，咁大家俾心机啊。 今日係5月3日星期一。农历3月22。適宜祭祀安藏财衣立碑。 我会好好安排自己嘅时间㗎啦。 咁就啱啦！今日忌掘井嫁娶， 百无禁忌，唔惊唔惊。 果然睇得通透、哦。今日都系花园冥想日。 哦，我会俾自己好好清醒一下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星期一在英国伦敦举行，是两年以来首次面对面会谈。会议将讨论气候变化、全球女童教育、疫苗分配等问题。外相蓝韬文表示，会议举行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贸易、中国同俄罗斯等议题。蓝韬文话期望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但在有关窃取知识产权、支持香港同新疆维护人权方面，英国有清晰的价值观。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若果中国和俄罗斯未能履行维护人权的国际承诺，将令中俄两国付出代价。日本外务省说，外相茂木敏充将同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北韩和缅甸等议题。在本港警方去年录得15,000+宗诈骗案，当中电话骗案较前一年增加80%，有1,190+宗。有15宗电话骗案以违反国安法为借口，受害人由17至82岁，单一案件最高损失金额达220万，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相信不法之徒以违反国安法为理由行骗，目的是想威吓受害人。警方指骗徒假冒内地官员，以事主牵涉国安法和宣扬港独为由诈骗，有使事主讲出个人资料，又在社交媒体搜寻受害人的相片和资料，伪造附有受害人相片的法庭拘捕令，引导事主在恶意程式输入银行户口号码作调查之用，骗取金钱。警方又说，疫情之下有骗徒假冒卫生署人员诈骗，提醒市民要提高警觉，切勿提供个人资料或者任何银行户口密码。 几百名英超球队曼联的球迷闯入主场奥脱福球场示威。英超赛会发声明，基于安全和保安考虑，原定在当地下午举行曼联对利物浦的赛事需要延期举行。大批曼联球迷不满球会班主格拉沙家族早前答应加入欧洲超级联赛，他们原先聚集在球场外，部分球迷推倒围栏冲入球场草地和看台。曼联球迷一直不满东主格拉沙家族，认为格拉沙家族将球会商业利益放在足球运动之上。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有交通意外，咁而喺一带车多，排到去警察总部对出。重复多次啦，就系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警察总部。咁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车龙过咗盈辉台，去到玛加烈医院。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玛加烈医院。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德望学校呢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嗰段亦都慢车排到果栏。咁喺新界方面，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带就挤塞。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后少少近住兆康港铁站嗰段亦都车多，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排到去马场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但系大家都要继续工作同生活。我哋都想健健康康，避免感染病毒，要保护自己同家人。接种新冠疫苗是其中一个最有效的方法，令生活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打完两针疫苗14日之后才得到有效保护。记得继续保持个人卫生和佩戴口罩。护己护人，大家都一起接种啦。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佢哋即系得两个人啦，但系音乐嘅创意可以话非常之无限啊！二人组 Twenty One Pilots， 后至今咧，佢哋嘅流行作品一首接一首啊，花款都可以话系非常之多啊！呢、这、一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Twenty One Pilots 嘅新歌 Shine Away。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Hello， 早上时间7:38啊！早晨，钟哥，早晨，晨光啊，听众。 早晨啊，早晨，张杰同。 点啊？今日天雨路滑翻嚟嘅时候，有冇啲交通消息可以即时报道下？ 即刻讲先啊！喺龙翔道往观塘方向啊，即系差唔多去到黄大仙庙之前啊，咁就有慢线有交通意外。 哦。 咁啊，所以一路咧塞翻转头啊，所以大家揸车嘅时候多多忍让。 知唔知点解我咁问啊？ 点解？ 因为我见你个样咧，直头系塞车样，即系写住塞车两个字翻到嚟。 我真系讲好多嘢。 头发都飞起咗。 即系要讲头发飞了啊！ 系啊， 讲好多嘢。嗱，首先咧， 系 大家如果系赶早啲出门口，咁有啲地方咧，你唔应该 cut 线就唔好 cut 线啦。 系。 我今朝一出门口嘅时候，喺屋企个停车场俾人闸啊。 哦。 即系俾人闸车啊。 系。 你停车场是一条线行㗎嘛。咁如果你要闸车，即係话你架车要喺人地即係喺对面嗰条线 cut 过嚟、 嗯、 你先可以闸车啦。咁其实已经係危险㗎啦嘛。 嗯、 我未见过一个停车场有四条线㗎嘛。一定係来回一条㗎啫。即係一边出就一边入咁样㗎啦。咁如果係真係讲嘅话呢，唔好咁鲁莽㗎、 嗯。 话说呢，今日呢就差唔多去到闸口嘅时候。咁隔离我后面嗰架车、 嗯、 即係都係一架叫做名车啦。咁跟住咧，無端端抽頭過我架車 ，cut 入嚟，跟住佢要出閘線。 係， 咁呢個係非常危險嘅動作嚟嘅，因為我已經差唔多喺個閘口前面嘅。 係應該排隊㗎嘛， 應該排隊啊 幾萬都好啦，前面嗰架車。 咁當然咧，我就俾咗一隻好有態度嘅手指佢啦。 係啦，手指公 係啦， 好嘢，好技術。 我話你架車係靚， 係 夠油。咁但係如果你用呢個駕駛態度，加上今日天雨路滑咧、 嗯， 出意外嘅機率咧就會大大增高㗎啦。 嗱，通常咧，我第一下反應都同鐘哥你咁講嘅，喂唔啱啊咁樣。咁、 嗯、 但係為咗咧平息自己怒氣，唔好令自己嬲一日咧，我就會幫佢諗一個藉口咯。 嗯、 即係做咩事咁講咧？咁樣。 嗯 是咪真係太太生仔啊？定係佢真係好唔舒服呢？咁 咁應該 call 白車啦，即係唔好自己咁衝動。 係啦，自己解決係嘛？ 如果你話即係有啲咩事，我自己揸車去醫院嗰啲咧，通常係電視劇嘅橋段嚟嘅。 係咩？係咪？係啦，呢個你有說服力，你拍得多 啊嘛。如果有啲咩事咧，如果你自己嘅心理質素係低，咁就唔好自己揸車。 同埋仲延誤咗件事 啊， 可能自己急啊嘛。 自己急啊嘛。 不過你講開停車場咧，我都可以講下尋日我翻屋企咧，因為我屋苑樓下就係停車場嚟嘅，咁佢亦都唔係話落去下層嗰啲啦，就咁喺地面細細個停車場咁樣圍住嗰棟大廈啫。咁我哋嗰個停車場嘅規劃咧係幾逼嘅，真係有時譬如你一定未必一手可以入到位啦， 係 啦係啦。咁有啲佢又打斜啊，有啲位咁樣。咁總之就即係慢慢褪啦。要 簡單嚟講，嗰個設計就叫做三尖八角， 但係平嘅。重點係啦， 係笑一齊， 係啦，係平嘅咁樣。 笑一齊。 咁我咧成尋日翻嚟嘅時候，一入個閘咧，咦有個對頭車喎、啊、咁、樣，咁好明顯就係佢逆線啦。咁佢逆線嗱，當你逆線嘅時候，見到有架正常即係啱方向嘅車過嚟，你會點做啊？ 我梗係盡量，譬如即刻打四火燈。 係。 盡快褪翻向我原本應該去嗰條線嗰度啦，跟住即刻再 曬個冧啦， 曬個冧啦，唔好意思咁啦。 咁你唔啱規矩喎， 梗係啦。 佢停住咗喺度。 哦， 係啊。 做咩咧？ 冇啊，大家對望咯。 嚇！ 我心諗唔係我吞口啊嘛。你逆先咯、啊，而家仲要我系啱啱落咗一条微微嘅斜路啦，即系我冇理由吞上去，让你呢个逆线嘅出噶嘛，系咪先？咁大家停住咗喺度，我谂都起码有冇十秒都有八秒、啊。 咁但系喺呢个 moment 里边，你有冇即刻好似正话你话斋，为佢谂一个藉口帮佢开脱咧？即系点解佢要咁样做？ 嗱， 跟住仲要停喺度唔喐。 嗱，我有嘅，我谂。佢系咪想喺嗰度拍位啊？即系咪佢虽然向住呢个方向啫，佢咪想个头向呢个方向，但系个尾打斜咁样褪翻入后面个位啊？咁样啊？咁我又冇盏灯啊！嗱，你知道盏灯即系催人哋啦，系咪先？话你快喐啦咁样，咁我又冇盏灯，咁如是者真系拍戏咁样。 唔系你盏灯意思系打个高灯啊？ 盏灯咯，系啊，揿个高灯咯，系啊。 但系咁样，即系呢个高灯，即系唔系讲紧嗰个网站，呢个高灯咧，好奇怪嘅。你究竟用呢个高灯，你照对家或者照前面又好咧？究竟你系提示佢啊？定还是系警告佢啊？ 系 定还是即系总之系正面定负面？ 总之叫佢啦， 系你分唔清。 系你唔好嚟，总之叫一叫佢啦，咁样。咁然后我都冇咁做嘅，咁大家望咗一阵咯。咁然后佢褪嘅，咁佢褪后啦，但佢又褪后唔晒。咁佢褪后，咁我梗系行前啦，系咪先？咁行前嘅时候咧，咁我沿住嗰条路咧，佢褪后系褪得衰嘅。咁我以为佢真系拍位，因为 对佢有偏见啊。 因为佢真系褪咗入个位嗰度嘅。咁但系佢又褪唔晒入个位嗰度。咁但系算啦，咁我有条好窄嘅路，咁我就行啦。其实佢可以再褪后啲，等我行得即系宽敞啲嘅。咁我褪完之后咧，我就喺个倒后镜嗰度望一望佢。我发现咧。佢唔系真系泊位噶，原来佢真系咧褪后，然之后等我过咗，佢就再逆线咁样行驶咯。 咁你咪哦，佢继续逆线， 佢继续逆线行驶啊，系咯。 你有冇抄得佢车牌？睇佢今日仲有冇事啊？ 咁我冇，我冇。我相信即系实会有机会撞到呢啲嘅，但我又觉得唔系几好咯，因为始终嗰个地方好细咧。你话你第一下心存侥幸搏一搏咁样，其实都唔啱噶啦，即系好容易有意外噶嘛。你知道有啲车咧驶入停车场嗰时系好急噶嘛，即系赶住翻屋企去厕所啊，或者赶住翻屋企放低嘢啊咁样。 归心似箭。 系啦，咁哇嗰一下对头系可以好严重噶嘛。咁但系好啦，到有一个警号话俾你听啊，有对头车入嚟嘅时候，咁你褪翻落去，你其实你都褪咗入去咯，你咪沿翻住嗰个正确嘅规矩行咯，系咪先？你只不过系悭咗一个圈嘅时间。 系咪佢唔知道嗰度佢犯咗规咧？佢有可能，佢有可能嘅、哦，即系佢我未嚟过呢个停车场，我唔识拍，对唔住咁样咯。 哦，咁当日有一架对头车嘅时候，你都可以望下地下到底系佢错啊定系我错咧？ 佢望唔到地下咯。因为佢喺架车里边望唔到，我唔知系咪你唔啱啊？ 咁我唯有咁样谂啦，希望佢下次唔好咁样错啦。不过其实揸车咧真系要就算你唔知都好啦，你一定要望清楚咯。即系可能第一下你唔知道，但系你唔能够 keep 住唔知呢个态度，亦都唔系一个藉口嚟。 咁如果你下次即系唔好彩地又撞到呢一个情况，你应该点样做啊？ 你覺得呢我就要請教下你啦。 好啦，咁我哋呢啲 你知道我都好禮讓㗎啦，係咪先？我連燈都冇斬到。 首先第一樣嘢呢，真係要先問一問自己先。究竟系咪我错？ 系呢个 嘅，即系可能理亏嘅。原来喂，原来我错喎。 原来行错咗十几年逆线嗰个系我咁样，系。 不过第一样嘢， 好多呢啲噶嘛，有啲拍片摆上网嗰啲咧，系咁话人哋不是咧，跟住啲网民先话俾你听，你唔啱啊，你打灯啊 cut 得啊咁。 系啦，咁你首先第一样嘢谂咗系咪自己唔啱先？ 系。 如果你嗰电光火石嗰一秒之间觉得自己系啱嘅话咧，当然停车啦。 系。 咁然之后就睇下。你要即時判斷究竟如果你褪同佢褪邊個方便啲？嗱呢個時候唔好拗氣，因為拗氣咧喺道路上面拗氣，永遠都係大家都輸嘅。咁第一，如果你褪嘅時候係難啲，咁啊梗係叫佢褪啦。如果佢褪係易啲，你梗係叫佢走啦。好簡單嘅啫。好啦，咁你判斷咗，你仲話講你架車落咗少少斜，比較難啊嘛。咁當然要佢褪啦。好啦，咁跟住咧，你哋係四目交頭噶啦嘛。第一樣嘢做嘅，透過打個四火燈。即系话证明俾佢听，你知道对家有个人有嚿嘢喺度。第二，透过玻璃窗， 用眼神， 当然要啤住佢啦。但系咧，你俾佢刹个冧，刹个冧先，跟住用手指指翻住佢，叫佢走。 系要刹个冧先， 刹个冧，唔好意思， 唔好就咁就指佢走啦。 系啦， 好冇礼貌。 唔好意思，跟住用手指指住佢，系你啊。揸车走啦，咁你要咁样话俾佢听，咁佢就好清楚收到个信息。咁跟住睇下佢有啲咩回应咯。正路嚟讲，佢应该走嘅。如果佢仍然停喺度嘅话咧， 嗰唔好意思啦，先至去四目交投對峙。 係， 如果因為一嚟四目交投，你大家互啤咧， 係， 其實好多時候咧，嗰度火就嚟嘅， 就嘭嘭 就嘭嘭聲， 即係唔知點解一坐喺司機位咧，同平時嘅自己係不一樣嘅，係嘛？ 哦，這個正常嘅。 即因為咧，我有睇過一啲即係寫書嘅朋友仔咧，佢都有話咧，叫即稱呢個叫做即司機位嘅症候群咁樣咧， 路症啊嘛。 係啦，因為佢係平時好多嘢自己控制唔到，反而咧覺得自己坐咗喺個司機位嗰度咧，好多嘢係由自己控制嘅，所以嗰個 ego 咧出曬嚟， 大咗啊。 係啦，即係覺得自己乜都啱嘅，或者自己咧要即係係話事嗰個嘅咁樣，所以就好容易就有嗰度火喺度咯。 你會唔會揸車嘅時候講粗口㗎？嗱，你平時唔講㗎。 我會 揸車就咁樣係咁講啊！ 唔係，即係遇到一啲好離譜嘅嘢咧。嗱，當然啦，我講嗰個咧，我都係車廂裡面自己講嘅啫。 就唔會話搞低玻璃 窗。即係我唔係特登要話俾你聽，我嗰句粗口係鬧緊你嘅。因為有啲人係直頭搞低車廂或者指住對方口噏噏噶嘛。咁我就其實我都怕事嘅，即係講真係啦。同埋我都唔想好似你咁講喺馬路上面一有爭執咧，其實係拖延咗好多時間啊嘛，係咪先？咁我就即係自己。是一个发泄咯，但是讲真的，自己发泄我觉得都不是那么好。如果自己一个人在车上呢就 OK， 因为如果有乘客坐在你隔离呢，他会不知所措。因为我都试过坐过在一些狂躁司机隔离呢，我都会觉得哇，点呢，我应该安抚他啊，定是不出声呢？ 但是他没有即刻飙车先。即是那个狂躁司机遇到一些交通情况。 有 的 有 的 有，我懂得有朋友试过真的因为自己抵不住那道气。飙车，跟住撞咗。 哎呀！ 咁当然佢唔系嘣嗰啲撞啦，系揩花咗自己架车，即系嗰啲倒后镜啊嗰啲咧。因为佢自己就系掹嗰一下。 咁佢要上一课啦，即系呢啲唔需要掹嘅。 驾驶改进啊嘛！ 驾驶改进，我有冇讲过啊？邓子峰个古仔俾你听啊？有 讲啦。 唔系，即系话说好耐之前咧，咁有一次嗰阵时我都仲未揸车，咁嗰阵时同阿邓子峰喺电视台一齐做嘢，走嘅时候佢送我出去啦咁样，咁跟住咧。佢揸車嘅時候咧，啊鄧子峰啊，魏全口度唔好講噶，係啊鄧子峰咁樣，嗰個兩個人嚟嘅， 係 好燥嘅，係咁講粗口，鬧咯，我第一次叫佢咁樣，哇喂十郎，我哋叫佢十郎啊嘛，喂十郎，做咩你咁燥啊？誒冇嘢，我鬧完就冇嘢噶啦，係咪噶？我見你好似即係好嬲喎，誒個個揸車都係咁噶啦，嗰時我唔知啊嘛，個個揸車都係咁噶啦，同埋你情願我講粗口發泄咗佢，定還是我俾啖油揼架車飆快啲啊？哇，梗係你講錯啦，講錯啦， 講得好啊，講得好、啊。 原來真嘅，即係佢話，如果你講錯嘅時候，你將嗰個不滿 發 泄 咗出嚟 就完啦。 嗯， 千祈唔好變成嗰下地氈油。如果你抌嗰下油，你仲衰。 都係，咁、所以今朝早天雨路滑嘅時候， 大家 小 心 啦。咁啊，預翻多少少時間出門口啊。 春季某天清早的细雨，做你养分酝酿这相遇。如你会是最无我充当结余，于深海里抵挡一切相处。若是没原因，恐不知得你吸引，这女性密友可爱得很。当初不懂这亢奋，着于那种气氛，爱爱爱，怎么爱都需要区分。如你，已等于我天光天暗，已等于我悲伤兴奋，是震撼，是确恨，教我极敏感，已经将我思想计运，已早给你。这段故事是歌手与模特儿，如唱每段歌词，发觉到我不知不知，会为友情太放肆，劳碌和烦忧，不要跟你深究，最正确做法等等等我担忧，当你已等于我天。是震撼，是抗衡，教我极敏感， 夜去諗想愛，吻就要眼，浪漫不需等和你。想你一天跟我天光天暗，每刻跟我悲伤兴奋，让我恨就轻恨，但当是你肯，纵使飞上天空苦恨，眼中得你。 7:53啊，啱啱听过有 Ian 陈卓贤嘅 DWBF Don't Wanna Be Friends 啊，中国有一个情况底下咧，你真系会唔想再同佢做朋友。 嗯， 当然就唔系 Ian 唱嗰只中意咗你啦。 嗯， 而系钱银瓜葛，有冇试过因为金钱而损失咗一段友情咧？ 咁我唔知道算唔算友情啦、 啊。 话说好， 因为本身都唔熟噶啦，咁样。 系啊，话说好多年前，好多年前，差唔多廿多年前啦。咁我廿多年前都已經係距離我小學畢業廿幾年之後 啦，大家上 Wiki 睇到嘅，自己揾揾啦。 不過我想，如果你講開維基咧，咁樣維基寫我嘅出生日期係錯嘅。 哦，係咩？ 係啊，我解釋翻。 咁點解唔揾人更正翻佢啊？ 有佢咯。 哦，係咩？ 因為譬如我讀大學嘅時候咧，已經第一句講咗啦，維基嘅嘢唔好信。 哦，係。 因為係未經考證嘅。 係。 所以我哋不能夠寫我哋嘅論文嘅時候咧，你要 call 維基講嘅嘢嘅。因為我哋 call 嘅嘢一定要即係、就是、要引述嘅或者引證嘅東西，一定要經考證啊嘛。所以一定要嚟自一啲引證過嘅書本。 哦， 所以維基是不能接受 的。哦，這個是尷尬的生日，因為有時候譬如做 show 啊那些活動呢，即譬如你請了個嘉賓來，那你一定會幫他做些 research 啊，即了解一下背景，跟住發現咦他嚟到生日喎，咁樣幫佢切個蛋糕啦，咁點不知可能佢唔係真係嗰日生日。 係啊，所以唔好信，特別係我嗰個生日日期係錯嘅。 係 好啦，題外話啫。誒，講翻呢度。 呢個金錢嘅瓜葛。 金錢瓜葛，咁啊廿多年前啦，已經好啦，咁啊已經 年幾係準噶嘛，係嘛維基嗰、那個？你避開咗個問題。 錯嘅， 都錯。 錯嘅，維基嗰個係錯嘅。 係啦。 好啦，咁跟住話。 報細咗嘅。是 不是報大了， 報大了， 哎呦，不過不是差很多、啊、不是差 很多，差不多了。那你年輕的時候怎樣呢？認識了個朋 友、啊、不是認識了個朋友、啊、即是我二十幾年前、啊、就有一個小學同學，我小學同學當時都沒有見成二十年了，差不多小學、啊、好了，突然間有一天就找我，即是當時還是打電話的歲月來的嘛、 嗯， 你而家最近做緊娛樂圈喎，我話係啊係啊，但我做緊娛樂圈都做咗好多年啦，咁樣即係嗰陣時，咁跟住話，我最近做生意有啲唔妥啊、 哦， 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啊？即係好認真地。 哦，即係你又冇改到電話，搞到小學同學出嚟社會做嘢都做唔 到 你。 應該每隔一段期間咧，就應該改咗個電話佢，洗咗啲舊嘢。 哇！但係而家真係大家都唔夠膽啊，一改咧就覺得。就係、是、啲人揾你唔到咯， 但係而家唔會揾你唔到噶嘛， 哦、即係你上嗰啲社交網站 啊，係啦，我冇啫，咁其他人都會有啊嘛。好啦，咁跟住咧，就係因為呢一樣嘢，我第一樣嘢諗嘅就係、是、我冇見你好多年噶咯、 嗯，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記得。 但佢日日都見到你喎、啊，喺電視嗰度。 但呢個就係一個不解之謎啊嘛，佢以為佢同我好熟，但我真係同佢唔熟啊嘛。好啦，跟住佢問我借，我究竟 say yes 定 say no 啊？ 嗯， 即係佢 借睇下借幾多咯。 當時借十幾。 哇！ 當時 咁好多喎、 啊，係啊！咁跟住我第一樣嘢就係、是、嗱， 廿年前喎、 啊，廿幾年前啊嘛，係啊！咁呢個數目，咁你話我勉強地可以，如果幫到佢，我梗係幫啦。咁但係有一樣嘢，我就係不解之謎、就是，就係你揾我，點解你平時唔會同我有啲交往？而喺呢個情況底下揾我咧，嗱，當然就好似你話齋，永遠都要幫人哋諗一個原因，即係將件事。 佢真係走頭無路啦！ 哇，佢連你都揾，冇理由啊，係咪先？ 又或者佢真係諗極。 應該是梁榮忠是最有機會幫到他的了，在這件事上面，是不是？ 但是去到最後呢，我都是 say no 的。 是。 跟住之後呢，當然就是那個電話就是最後一次跟他接觸到的電話了。 就不知道他現在怎樣了。嗯。那即都沒有因為錢而傷感情的。即為什麼突然間這樣說呢？原來呢在外邊呢都有做過一個研究，就說借錢呢其實對於自己，即就算你借錢給人都好，會帶來一些不良的後果的。研究有說啦，原來是英國那邊呢，英国人每年都会因为借钱给亲友而损失了大概100元英镑，计算也不是很多，即是千多元港币。 每年嘛， 每年都会有这个的、金额的损失。不过钱都不是最重要，而是呢因为很多时候因为怕尴尬的关系，他又不够胆即开口跟问你借钱的人说，喂，你未还钱、然后就可能会造成这些损失啦。也有个人理财的网站就说，你借钱给朋友或者家人的时候，有 16% 的人就觉得自己的好意竟然会受到不必要的惩罚。这个才是重点，就是你那个金钱那个金额你拿不回都不紧要，而是你心里面竟然是受到一些即感情的损害。第一，你会觉得我借钱给你都是想帮你啫。咁好啦，到你唔还钱，又或者我唔够胆叫你还钱嘅时候呢，你就开始一啲自责嘅感觉啦，会觉得啊，点解我本身系出于好意嘅嘢呢，到最后我自己个心会唔舒服嘅呢，咁样。即系问你又唔系，唔问又唔系，又觉得自己好似蚀咗少少喎，咁样。而另外呢，有37%嘅受访者呢就系、未能够收返费用嘅。即系咁，佢又冇讲去借几多钱啦，亦都有超过21%嘅人咧，同借款人嘅关系系受到损害嘅。嗱，呢个应该就系最惨，亦都系最多人会讲噶啦。 咩正所谓咩讲钱啊，失感情、 伤感情啊， 伤感情咁样啊嘛。所以实系咁样噶， 系啊。 所以如果你真系当佢系朋友，咁你应唔应该借钱 俾佢咧？系啊， 你应唔应该系借钱俾佢，或者你应唔应该开口问佢借钱啊？即系呢个就好两难啊。 哦，所以就有一啲即其他嘅机构出咗嚟，系咪？ 所以你唔好问朋友咯，要揾兄弟咯， 要揾兄弟就帮手啦咁样。不过呢啲都系两难，由细个开始已经系，即譬如你可能读书问人哋即借几蚊买零食咧，你已经 feel 到嗰种尴尬啊，或者嗰种感觉噶啦。咁啊，不过即呢一个都系自己嘅选择啦，帮唔帮对方。好啦，时间咧嚟到早上嘅8:00，室外气温而家24度。 验同维修太空站金蛇龙飞船首次执行常规商业载人太空任务，定期运送太空人往返国际太空站。几百名英超球队曼联的球迷闯入主场奥脱福球场示威，英超赛会发声明，基于安全和保安考虑，原定在当地下午举行曼联对利物浦的赛事需要延期举行。大批曼联球迷不满球会班主格拉沙家族早前答应加入欧洲超级联赛，他们原先聚集在球场外，部分球迷推倒围栏，冲入球场草地和看台。曼联球迷一直不满东主格拉沙家族，认为格拉沙家族将球会商业利益放在足球运动之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7.46美元，卖出1768.55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7，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14，加元1.228，人民幣6.474，英磅對美元1.382，歐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1.202，澳元對美元是0.772，歐元對美元1.202，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方面，今早多处地区录得2至3毫米雨量。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 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日丽景港铁站一带咧就车多，咁亦都影响到敬早路出翻去葵芳咧就比较挤塞。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一段嘅呈祥道去观塘方向。喺港岛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海富中心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下角道西行去上环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排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近住彩虹村那段挤塞，龙尾就在顺利村，后少少清水湾道出九龙近住银线湾广场一带都是挤塞，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车多排到去亚街路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青山公路深井段近住碧桃花园都是车多，龙尾在浪翠园三期，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行车缓慢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支路慢车，龙尾天富海湾。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和类人员在森林里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早晨早晨，星期一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阿欧请来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温生帮我们分析环球的财金大事件。温生早晨。 早晨好。 早晨，不如今日就由睇到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在第一季都录得正增长，而且增幅相对理想，但是欧元区的情况就有些强差人意，怎样分析和怎样看呢？温先生， 首先 先點解我哋要睇歐洲嘅經濟呢？因為歐洲咧作為咧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啦，因為佢整體歐盟嚟講嘅話咧個經濟係好大嘅。咁佢上個星期五咧就公布咗佢哋今年嘅首季嘅 GDP 啦，咁所以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嗱，個發生咩事咧？咁啊見到咧喺第一季嚟講嘅話咧，歐盟嘅整體嘅 GDP 咧按季按年都係仲係收縮緊嘅。咁啊收縮按季咧就0.6%，按年就收縮1.8%。咁啊好明顯啦，咁啊歐洲咧喺注射疫苗嗰方面嚟講嘅話咧就較其他國家慢啦。咁啊加上咧就話控制疫情咧又即係有一個關係咧，所以推出好多唔少嘅限制令啦。咁所以導致咧佢嘅經濟咧喺第一季度咧都係喺度倒退緊嘅。咁而由於我哋見到咧歐洲踏入第二季度咧個注射嘅疫苗咧開始咧就加快咗嘅。咁所以咧可以想象得到咧佢去到第二季嘅經濟咧理論上咧就應該可以趕翻上嚟啦。咁仲有上個星期咧公布嗰個 GDP 數字之餘咧，當地咧亦都公布咗咧四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率，咁個數字咧都唔低嘅，去到1.6%嘅。咁當然咧就比美國嘅2.6%嘅通脹率係低好多。咁但係咧都反映到咧，就話全世界嘅通脹基本上咧已經係翻緊嚟，同埋上得都幾快嘅。咁呢一方面咧係要留意住嘅地方嚟㗎。 嗯，咁睇完歐洲啦，不如睇埋咧聯儲局官員咧上個星期咧提倡收緊貨幣政策喎。呢、这、一个又点样去分析呢？ 真係好有趣嘅。上個星期五咧，我哋見到咧，就美國Dallas 嘅地區聯儲局總裁咧，就喺個公開場合度講啦。佢就話咧，面對樓價咧同埋股市嘅價格高企啦，咁佢話聯儲局咧就應該開始咧就收緊個貨幣政策咧，喺呢方面咧作出檢討啦，咁樣樣即係要聯儲局咧做啲收緊貨幣政策。咁但係咧唔好忘記，上個星期四聯儲局主席嘅鮑威爾先喺個議息會度先至講咗，就話咧短期裏邊咧係不會收緊個貨幣政策嘅。咁好明顯啦，就既然聯儲局局長都講咗話唔會收緊貨幣政策，咁啲人點解咁緊張個特拉斯嘅地區嘅聯儲局總裁嘅講嘅説話咧？我覺得最重要嘅地方咧，就因為咧近期我哋見到咧美國嘅通脹的而且確咧係翻得嚟咧係幾快下嘅。譬如好似頭先我所講嘅美國嘅四月份以消費物價指數衡量嘅年通脹咧就去到2.6%，咁而咧聯儲局更加睇重嘅 PCE 平價物價指數咧就是、所謂聯儲局最睇重對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啦，喺呢一個嘅數字嚟講，個核心嘅指數咧，按年比咧就係 2.3%，都係高過聯儲局所定落嚟嘅2%嘅通脹嘅目標嘅。咁所以由呢一度你可以感受到咧，就話咧其實美國通脹的而且確係翻緊嚟，係翻嚟得幾快添嘅。咁所以咧，每逢有一啲嘅聯儲局嘅官員一講話要收緊咧，市場嘅反應咧就往往係相對係較大嘅。咁我哋亦都見到啦，上個星期當呢一位嘅特拉斯嘅地區聯儲局總裁一講完話要收緊之後嚟講嘅話咧，個美元嘅匯價咧就隨即咧就反彈嘅。咁啊，今朝亞洲市場咧就報91.241嘅指數點嘅。 不如都講埋呢一個咧，可能係香港朋友咧幾關心嘅焦點，因為有陣時經過中環咧，都會有啲姐姐咧遞份單張俾你咧，就係話喂有冇興趣睇下英國樓啊咁樣。咁所以關心英國樓市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住温生接住落嚟嘅分享啦。 好啊，咁啊睇翻英國樓市啦，咁我講英國樓市當然咧，就因為我知道好多香港人都關心嘅。咁啊，據英國按揭公司 Nationwide 嘅數字顯示咧，咁就英國咧四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就按月按年咧就分別咧就係上升2.1%同埋7.1%，按年增長7.1%，真係幾強勁嘅。咁啊，四月份嘅按年嘅增幅嚟講嘅話咧，就當然就唔及去年12月嘅7.3% 嘅過去6年最高嘅增長嘅數字啦，咁啊係爭少少啦，咁但係咧都係屬於一個好強嘅增長數字嚟噶。咁啊造就英國樓價嘅上升咧，主要就係因為英國政府啦，咁啊延長咗佢部分嘅買樓税嘅豁免啦，咁啊加上咧就話超寬鬆嘅貨幣政策啦，咁呢啲咧都係支撐咗英國嘅樓市噶。咁啊至於英國統計處啦，嗱官方嘅數字咧就顯示咧，就英國咧二月份嘅平均嘅樓價咧就按年咧就係增長咧係8.4%。咁當然呢個係二月份嘅數字啦，但係呢個係官方數字啦，咁所以咧更加值得我哋參考嘅。 今個星期咧市場焦點咧都繼續喺英國方面，温生，嗯。 錯啊，咁今個星期嚟講過咧，就係、是、星期四咧，有兩件事情發生咧，就一定要留意住啦。咁啊，首先第一件事要留意住咧，就係蘇格蘭議會舉行嘅選舉啦。咁啊，差唔多即係都唔需要點諗噶啦，都好大機會咧，就蘇格蘭民族黨咧就將會係勝出噶啦。個問題咧就係、是、佢可以贏幾多席嘅啫。咁啊，由於咧今次嘅選舉裏邊嚟講過咧，蘇格民族民族黨咧就打正旗號係話要脱英嘅。咁佢講到明就話，如果佢以大比數勝出嘅話咧，佢就將會咧就舉行一個脱英公投嘅。咁所以咧，正係因為佢係打正旗號係要脱英，咁所以咧我哋就要留意住咧佢嗰個得票率係有幾多。佢如果得票率係越多嘅話咧，即係顯示咧越多蘇格蘭人咧係支持咧就係蘇格蘭係脱英嘅。咁咧大家就要小心啲啦，因為如果真係蘇格蘭搞脱英公投嘅時候咧，咁係會對英國嘅即係擔心市場會擔心英國可能會四分五裂啦，咁啊對英國嘅經濟啊以至英鎊嘅匯價都會造成較大嘅打擊嘅。咁但係當然話說回來，咁如果蘇格蘭今次嘅喺個議會選舉只係贏好輕微嘅話咧，咁即係顯示咧蘇格蘭都唔係好主張咧係去脱英。咁到其時咧，亦都唔排除英鎊咧會有較大嘅刺激嘅噃。咁所以咧就今個星期四英國嘅呢一個蘇格蘭嘅議會嘅選舉咧，大家真係要密切留意住啦。咁當然我知道好多朋友亦都講嘅，就話咧，喂，既英國約翰遜政府講到明唔會俾佢去做呢、這、一個脱英公投嘅咁樣樣，咁但係我冇錯係嘅。咁但係咧唔好忘記，因為喺呢一個嘅英國做呢一個脱歐公投嘅時候咧，當其時咧都未經過英國議會通過嘅，佢只係咧就話我嚟做個投票睇下個情況係點樣樣，點知個情況係點樣樣之後就脱埋啦。咁所以咧，如果蘇格蘭係硬住要一定要做個脱英公投嘅話，如果出咗嚟係以大比數係要脱英咧，咁到其時咧可能會俾英國政府一個好大嘅壓力㗎。咁所以咧就要留意住啦。咁另外咧喺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咧亦都會議息㗎。咁由於近期我哋見到個樓市相當之熾熱啦喺英國，咁加上咧就話英國咧個經濟咧普遍嗰啲數字都唔錯，咁所以咧而家市場猜測咧英倫銀行咧都有機會咧係收緊佢嘅貨幣政策嘅。咁所以咧我哋即管睇住喺今個星期四嘅英倫銀行嘅議息會啦。 咁睇完之後翻翻嚟中國方面啦，咁內地就五一黃金週假期啊，所以今日港股都繼續停北水嘅。不過有啲咩數據值得投資者關心 呢？今周嚟講嘅話咧，據路透社嘅報道咧，就話喺上海嘅各大各家銀行咧，就呼籲咧，就係即係鼓勵啦，就係佢啲客户啦，就係用呢一個電子化人民幣去消費。咁而家咧就大家就關心啦，就話喺呢一個黃金週嘅消費嘅檔期裏邊，會唔會多咗人用電子化嘅人民幣去買嘢咧？喺網上買嘢咧，消費咧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就是而家大家關心嘅地方，亦都會係今次電子化人民幣真係喺實際運作情況之下嘅一個大考驗。咁所以咧，大家要留意住，因為如果電子化人民幣係推出嚟係受歡迎，同埋咧個運作係好好嘅，咁就唔排除咧中央咧可能會將個電子化人民幣咧就進一步推廣，咁就距離咧就電子化人民幣國際化嘅路途咧又進一步咧係邁進。咁呢一個咧係對。未來咧就中國咧就個用利用電子化人民幣咧去即係喺個國際社會度運用咧，係會又早一步又快一步，咁所以呢個係好值得我哋關注嘅地方嚟㗎。 轉個角度講埋經濟數字公布啊，好冇啊？ 好啊，咁睇返今个星期五呢就美国就将会公布四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股呢就话四月份嘅非农业新增职位呢就有机会增加呢就係925,000份嘅。咁呢个数字嚟讲呢同三月份嘅增加916,000份呢差唔多嘅，即係冇乜太大分别嘅而家市场估计。咁我哋要关注嘅地方喺边度呢？因为联储局局长鲍威尔呢讲过好多次㗎啦，就话而家呢唔肯收紧嘅货币政策呢好大程度上呢係因为而家相对比喺上年二月份疫情未爆發前咧，仲係失去咗咧係850,000份工作噶。佢話咧呢850,000份工作咧一定要彌補翻咧，先至會咧係同大家考慮咧係咪收緊嘅貨幣政策。咁所以咧，我哋就要計住啦，逐個月去計住啦。嗱，如果今個月真係又增加翻90,000+份工作嘅，咁啊距離咧即係嗰個850,000份工作咧去彌補翻咧又近一大步咯。咁我哋可以數住咧去衡量咧 聯儲局咧幾時先至會係收緊個貨幣政策，甚至乎加息嘅。咁所以咧，每個月我哋而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美國嘅就業嘅情況啦。 嗯，呢、這個就業數據有機會成為指南針啊嚇，咁大家就密切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恆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詳細咁樣分析咧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禮拜再傾。嗯，拜拜， 拜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偶尔咧，钟哥 Kitty 同埋小白，我哋都会叫下早餐食啦，唔系日日食嘅，系啊，但系叫早餐人 唔系、啊，近排都冇乜边人唔食、 啊，系咪啊？ 系啊， 可能饿啊，之后早饿啊， 真系顶唔到啊， 系啊，顶唔到啊， 咪系一个习惯嚟嘅，即系如果你连续嗌咗几日咧，之后就会即系心思思又想食咁咯。 头先我就做录音工作啦、我听到咧阿钟哥驾驶气难下， 系啊， 我喺个优惠之前咧，真系想抚平你嘅创伤，因为我近排 咩有投诉热线啊， 上咗新闻啊，你嗰个屋苑三秒红绿灯出停车场嗰、那个。 你讲边个灯位先？ 咪出停车场嗰个灯位， 直头离即系cut 出去大马路嗰、那个 系啊 系啊， 三秒红绿灯 系啊， 著名景点嚟噶你个区， 一架车嘅啫， 系啊， 两架啦， 系啊， 咁又未少嘅， 你排第二等个红灯，你应该唔会等，你应该唔会出唔到吧？ 唔会嘅，通常啊，一二三四五架左右啦， 系嘛， 大约五， 大家都会紧，都会打醒十二分精神， 你定有五至 六架左右啦，大约 系啊，一阵先。讲翻你个报道，我想抚平下你嘅创伤。嗱，有乜嘢咧开心得过咧？叫外卖早餐有礼物送啊！其实得一间有嘅啫，就系平时我哋叫开美式快餐店嗰间。母亲节嚟啦，咁啊呢间 又送沐浴露啊？ 诶、哎，唔系啊， 母亲节 有之前无端端阿欧咪攞咗好多、啊，我哋都话唔要啊，你攞啊！ 我系神光沐浴巨 星、啊，沐浴巨星就 系 你啊！ 我成日打波啊嘛，打波啊要冲凉系咪先？打完波，打波之前都冲凉啊，有时。所以你见啲男人有阵时踢完波去边啊？我要冲凉啊！一大班人去噶，仲要嗰啲冲凉。系咪先？嗱，讲翻呢一个正经嘅，咁啊 咩？你讲冲凉嗰啲唔正经嘅咩？ 好似听过有啲唔正经，好似有听过，我只系听啫，系啊，冇试过， 冇经历过。 好啦，咁讲翻母亲节先啦，系啊，咁啊呢个美式快餐店咧就母亲节啊送礼，送咩礼咧？就系、送啲洗衣产品啊，同埋嗰啲洗衫嗰啲用品啦。 点解咧？ 唔知啊，鼓励妈咪洗衫 咯， 唔系成日听人讲话母亲节，母亲应该休息嘅咩？嗰日 系，唔系俾佢休息之后复工嘅时候是有用嘅。 母亲节有冇个母啊，钟哥？ 系啊，咩啊？咩有冇个母啊？ 即系有啲母亲继续工作， 继续 工 作，继续工作，多啲锡佢哋啊！ 咁啊，唔系只好惨，都系自愿嘅，系啊系啊。 嗱，你又唔好咁讲， 有啲被逼系咪？ 你问下啲阿妈妈，有边个系我自愿洗衫？我自愿扫地，我自愿洗碗，系冇人咁讲嘅。 我自己二人家庭，我都要自愿洗衫。 你未自愿啫，系咪啊？ 未自愿啫， 我唔洗衫，我冇得着啊嘛，系咪先？ 系未自愿。 好啦，咁啊，近排如果大家买早餐或者买外卖咧，咁啊，佢有啲礼物啊送翻，因为母亲节送出嚟，包括有呢个咧自动泡沫洗手液嘅套装咁样，仲有咧呢个洗衣液同埋沐浴露都继续包。含喺其中，估计沐浴露系上年送唔晒嘅沐浴露， 有冇咁讲？ 而家再送多一次出嚟啊！ 因为沐浴露又摆得嘅，个重点系。 不过成日都话啦，有啲嘢买某一件产品，跟住你送某一啲商品咧，应该要系。鄧稱啊， 關 有 關事係咪？即係送包紙巾，你都覺得關事，可以抹下嘴啊。 係咯，咁點解我買一個包，跟住你送一個沐浴露俾我， 或者洗衣液咧？ 或者洗衣液，你哦，我知啦。通常啲人咧 食哪吒嗰啲茄 汁， 係啊， 擠咗落去，跟住我即刻洗衫，係咪咁嘅意思咧？ 係啊，聰哥，我啲茄汁擠咗你件衫啊，快啲除出嚟啊！我幫你洗啊，咁樣 冇洗衣粉喎，唔緊要，我哋送俾你， 即刻入廁所洗。 幾咁唔關聯咧？不過即係講開啲洗衣液咧，問下啲拍檔啦。近排咧，我都用到咗嗰啲咧，日本嗰啲洗衣珠珠啊，嗰啲咧容易控制嗰、那個劑量，因為你抌一粒落去或者抌兩粒落去咧，咁已經成機衫咧就香噴噴啊，又簡單又方便。你有冇用過咧？呢 有啊，我調翻轉頭喎，我曾經有一排用過之後咧，我而家調翻轉頭唔用喎。 點解？ 用翻傳統嘅，即係譬如話洗衣粉啊咁樣，因為個感唔知啊，個感覺上覺得啊一粒搞掂，真係得。即係有個疑問啊，成日都 佢壓縮咗啫， 濃縮咗。 即係你打翻佢，可能佢就係等於你落幾殼 啊。係嘅，係嘅。咁就感覺上我喺我嘅視覺去睇咧，如果我落一殼。我感覺上啊，就會係由一殼咯， 仙女散花咁、我自己咧就攞出去洗嘅，我攞出去洗嘅，因為屋企冇乜地方晾衫。 你屋企冇乜地方？ 係啊，我因為我唔中意晾喺間屋裏邊啊。咁、但係我又冇一個露台喎，最慘、所以我就咁人少少，不如攞出去。 因為嗰啲晾衫架可以有埋乾衣功能， 有成個好似一個。嗰啲 電話亭， 電話亭咁樣，電話亭嗰啲啊，成個笠住噶嘛。 但係我咁多衫都唔知要幾多個電話亭先得。 冇人叫你一 件件都想快乾。 冇人叫你一年洗一次噶嘛。 不過最呢個有個問題就係，如果你唔喺屋企洗衫，你要儲衫嘅話咧，咁你譬如嗰啲運動衫，你譬如一個禮拜著兩三次咧，你真係會唔夠啊！你真係要買多少少替換。 係啊，可能係小白咧用乜嘢洗衫？ 我都係用洗衣粉嘅，因為咧嗰啲珠咧，其實我買過嘅，但係咧發覺因為屋企有姐姐。幫手嘛，咁姐姐就唔係好識得用，係啦，見到嗰啲豬咧。佢又會當翻係要一斤個份量咁嚟抌落去。 哦， 咁你不一斤珠珠落去，即係起碼四粒咁。 哇！你明唔明啊？ 咁你咪使到個洗衣機起泡， 嘔白泡咁 樣咧，成間屋都好香喎。其實， 所以咧， 理論上落一粒都已經香得好緊。 嗰排咧就好香，就係因為嗰一排佢濃縮咗好短嘅時間好香，然後就冇曬，因為已經用曬啦。 點解你唔解釋俾佢聽咧？ 解釋咗好多嘢，解釋唔到㗎。 我堅持， 你明唔明？ 唔係，但係我撐阿 O 嘅，因為我有次去旅行咧，其實我都係買呢一隻嘅。有時候你譬如去幾日，你住嗰啲唔係齋酒店啦，叫做有得洗衫嗰啲咧， 民宿 feel 啊， 係啦，咁你可以帶少啲衫去，咁我自己洗嘅時候咧，帶呢啲珠珠咧係比較方便，係 方便 嘅。係不過即係計翻咧，嗰啲洗衣珠珠咧個成本又貴啲嘅， 貴啲。 即係你用洗衣粉咧，就相對平好多咯。咁啊，適隨轉變啦，睇下你中意方便定還是係你可以叫做慳啲啦。咁呢個都有兩種同洗衫方法，不過近排咧，即係近排雨天啊，香港人都好閉翳噶啦，洗衫、可能又要咧落翻去樓下嗰啲咧，即係自動 啊， 自動乾衣鋪嗰度咧，就係咁喺個絞桶嗰度乾翻佢咯。所以呢一種工種咧就應運而生啦，即係因為香港天氣潮濕啦，又加上 Kitty 講咗個重點，冇露台啊嘛，我哋 當年 今日 當年 今日 五月三日。是一年的第123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2日。1977年5月3号，俗称升中试的香港中学入学考试举行最后一届。香港中学入学考试在1962年开始取代以往的香港小学会考，目的是甄选考生入读官立中学、津贴中学、辅助中学及私立中学的政府辅助学位。考试共有三个科目，包括中文、英文、算术。考试在五月第一个星期其中一日举行，每科设有一卷，每卷考试时间为45分钟，一个下午完成考试。1977年12月6日举行首届香港学业能力测验，取代升中试，一直至2000年取消学能测验为止。五月三号出生的朋友对人群心理了如指掌，拥有与生俱来的魅力和娱乐大众的能力，智慧高人一等，亦属于现实主义者。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公开测试是不是都会手到拿来？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考试系统系为咗测试一个人嘅能力，还是测试佢嘅运气？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七国集团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外长会议，英国外相蓝韬文说，会议期间将会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如果华府向中国进行军事抗议，将会是严重违反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方向。布林肯说，中国事实上近期对外采取越来越进取和对抗性行为。布林肯又说，美国总统拜登最担忧的是中方窃取知识产权问题，强调需要团结理念相近的国家，反对北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驻华大使馆对专访未有回应。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和美国政府就交换囚犯达成协议，互相释放四名囚犯。美国政府同意用四名积极绕过制裁而被判监的伊朗公民，交换四名在囚的美国间谍。美国亦会解冻属于伊朗的$70亿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报道并不真确。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话未有证实有关报道。另外，伊朗传媒亦报道，伊朗和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将支付所欠的$40亿军事装备的债务，换取伊朗释放在囚的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女子拉特克里夫。英国外交部说，正探讨解决事件的各种方案，仍然进行法律讨论，不作进一步评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新增个案中有5宗来自上海，广东占4宗。内地至今有90,697宗病例，323宗现有病例，4,636人死亡。另外，内地一共有12宗无症状感染的输入个案，未有转为确诊病例。在本港西区域多利道216号赵院，寻日早上被爆窃，损失大约值140万的财物。警方指，寻日朝早大约9:30，接获域多利道一间独立屋的保安报案，指屋内一个夹万被撬，单位入面有搜掠的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接报到场之后，经初步点算，遗失两只合共约值103万的手表，以及大约40万现金以及少量外币。案件列作爆窃案处理，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5美元，卖出1768.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8，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咧两宗嘅交通意外，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丽景山路去葵芳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重复一次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车龙仍然排到过去哈罗国际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有车龙的，东行排到去东港中心，西行的龙尾在丽景湾，东隧的九龙入口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上山去山顶方向，近住白普利小学一带挤塞，咁车龙排到去黄泥涌峡道，近住惠豪苑后少少，黄泥涌峡道落翻去湾仔方向，香港木球会嗰段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喺东港中心。咁系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嗰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星河名居；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亚街老街；大角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亦都慢车，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带咧都系挤塞。咁喺九龙方向咧，车龙长啲嘅，排到去银线湾广场对出，亦都影响到影业路上翻去清水湾道车多，排到去宝灵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屯门市广场嗰段咧，亦都车多，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出。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喺仪龙别墅对出。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喺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咧，亦都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32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10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Rain on Me Lady Gaga Ariana Grande 、Watermelon Sugar Harry Styles Perfect Way to Die Alicia Keys Another Dream Lost Cardigan, Taylor Swift. Dynamite, BTS. You,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知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学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课外活动。其实自从小学开始咧，我哋都会接触到唔同类型嘅课外活动嘅。咁唔同嘅年代，基本嘅科目都会有唔同嘅转变，而课外活动亦都系随住时代嘅转变咧，越嚟越多嘅。早期啲嘅学校嘅课外活动，离不开都系从一啲嘅兴趣班开始。艺术方面嘅培养可以系学下乐器，或者一啲嘅美术工作，甚至乎表演艺术，譬如话剧等等。而动态少少嘅就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制服团队，例如男女童军可以学下一啲野外求生嘅技巧，亦都可以走进社区做一啲公益嘅活动去服务社会，例如卖下慈善奖券，去郊野公园执下垃圾，甚至乎去做一啲老人院嘅探访都有嘅。近呢十几二十年，大家都好着重课外活动，所以选择亦都系越趋多元化嘅。无论系运动、学术、艺术也好，由小学开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选择俾家长同埋俾一啲学生噶啦。想当年你读书嘅时候，又会唔会系课外活动嘅活跃分子，参加几种唔同嘅课外活动，务求做到文武相全呢？ 就是、课外活动有上限噶嘛。 系啊， 唔会俾你无限参加， 我 记 得 可以参加廿个唔得。 我嗰时三个学会咯， 三个。我少啲啊，我先上限两个。 哦， 即系一至两个啦，你一定要参加一个。 系系系嘅， 但系唔可以多过两个。 咁你系咩学会嘅成员呢？梁荣忠同学。 劲嘅、啊。我最初嘅时候咧，当然啦，之前都讲过啦，一定系天文学会啦。 你咪因为睇五人子弟，所以一定要参加天文学会。你以为会有徐子淇喺度系嘛？ 点知冇咁样，因为天文学会唔使有啲咩做啊嘛。第二就系奇艺学会咯。 哦， 因为奇艺学会咧，佢个款式好阔噶，即系由国际象棋到中国象棋、飞行棋、斗兽棋都有 嘅。哦， 康乐棋有冇啊？ 康乐棋有，但康乐棋唔计落去诶，课外。 因为康乐棋唔系捉嘅， 唔系康乐棋 打嘅， 系啦。康乐棋同呢个叮当波，叮当波咧，乒乓波，咁咧就喺放学嘅时候咧，我哋永远都会有嗰两张台喺度嘅。咁、你唔使话要参加一个会，你先至玩得嘅。 我唔识玩康乐棋， 咪就咁打咯， 即系中式士碌架啦，系嘛？ 我系啊， 类似咯。 因为我学校冇啊， 一张四方形嘅台，咁四只角有个窿。咁你上面咧就擺一啲棋，真係即係好大隻，好似象棋咁樣嘅。然之後攞支Q 棍， 係 篤落去咯。 咁有個窿嘅。 係啦，就將嗰只棋拱落個窿嗰度。 哦， 係、啊， 成日聽人話去社區中心玩。 打康樂棋就係呢啲咁樣。 哦， 係啊，咁但係嗰陣時，我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就冇得參加童軍，因為學校冇啊，唔知點解冇啦。咁跟住咧，我小學咧我就參加另外一個嘅。叫做公益少年团， 我都有、啊，不过我是中学参加的 嗰阵时，我仲记得啲同学就系又讲得唔正啦，我哋去参加攻击少年团，打交噶要。咁、但系跟住咧，原来就系 而家学常唔系有防弹少年团咧， 系啦，即系行先咗好多步。咁嗰阵时就真系做几多嗰啲，即系譬如出去执下垃圾啊，真系嘅，或者去郊野公园。食完嘢，跟住教大家啊，嗱，你點樣去保護好嗰個社區啊？即係呢啲咁，我覺得又幾 OK。同埋我之前執屋，我先抄翻我張有個證嘅，原來公益少年團係有自己個名，唔知電腦打咗個名上去咁樣過教，我有機會揾翻出嚟先。 我就記得係賣下嗰啲曲奇餅啊，即係婆婆幫，即係籌到啲錢就幫婆婆啊，跟住去探下啲老人院啊、幼兒院啊等等嗰啲咯。 係 啊， 呢啲制服團隊咧，我哋嗰陣時，我就冇 冇制服嘅，不過我哋 你哋冇噶， 冇 啊 冇 啊， 公益 團 冇啊，即係譬如另外嗰啲童軍啊、男童軍、女童軍或者咩交通 安全 安全 安全隊嗰啲咁樣咧、 啊， 我哋就冇得玩嘅，即係我自己就因為要買嗰套制服啊， 好似都唔平噶， 係啊冇錢啊，所以想參加都參加唔到。 我就係因為唔中意著制服，所以我就冇參加嗰啲。 哇！我調翻轉，我係中意著制服，我好恨啊嘛，咁但學校冇咧，跟住我媽就帶咗我去。沙田另外有一個 真 係 買一套制服俾你， 唔係，即 係校服都係制服嚟㗎啦。 咁唔同㗎嘛，嗰套係啲似軍服，好似型啲咁樣啊嘛，咁就 係啦，咁去某個屋村嗰度，佢就有個童軍嘅會喺度啦。咁佢參加，跟住然之後咧，弊啦！我開頭見到咧街嗰度啲哥哥姐姐咧著住童軍制服，好靚嘅。咁但係因為由於嗰陣時我年紀細咧。我就是小狼隊，小狼隊是點啊？小狼隊就是穿短褲的、一年四季都是穿短褲。 童軍都是噶， 童軍是短褲。 唔係你如果升咗唔係小狼隊的話， 要係隊長才可以穿長褲噶嘛？ 唔係，你估高達咩？唔係㗎，真係㗎。佢年紀大少少，唔知好似讀中學咧，咁佢哋就穿長褲啦。咁同埋咧，小狼隊嗰頂帽咧係西瓜帽嚟嘅。即係一個綠色嘅一頂帽啦，跟住有啲黃色嘅一間間嗰啲，我叫西瓜帽啦。哇！嗰陣時咧，冬天係賣獎券，我記得係瀝源村， 凍啊， 好凍。咁然之後仲要係著住，因為你制服你唔可以自己喺出邊披件棉襯嗰啲唔得噶嘛。咁啊已經凍到騰騰震咧，即係兩隻腳咧已經係白曬噶啦，凍到。 打底噶嘛，即係著啲咩 羽絨底衫嗰啲喺裏面咯。 咁但係唔得啊！你上半身保到，你下半身都係凍噶嘛。咁啊即係騰騰震咁嘅。先生唔該買張童軍獎券啦。咁 啲女士而家零下幾度都著短裙出嚟咁啊，又 係 咁。 我都話喺黑龍江都見到人哋著短裙咯。 不過大個咗咧，你就唔會著制服噶啦。但就中意睇人着制服咯，仍然都系， 系咪啊？ 都系嘅，都系嘅。我都唔敢承认呢一样嘢。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卖奖券啦，我好记得成日俾啲阿婆闹嘅。 点解 啊？ 五蚊张，我好似五蚊张， 咁贵？ 嗰阵时廿零年前咯。 我卖嗰啲十蚊张， 哇，咁贵， 系啊。 哇，我哋有啲距离嘅。 但系我想问咧，你哋买奖券会唔会兑啊？我真系从来都冇对过。 我以为佢，因为嗰阵时佢登报纸噶嘛。 系啊系啊，你又要 mark 住个日期，跟住又煞有介事嗰一日去买一份报纸嚟对噶嘛。 系啊，嗰阵时咧，我唯有系点样咧，就唔想喺出街买咁多咧，我就系搵啲亲戚咯。即系有啲亲戚就话：，二姑妈，我帮你买一沓，咁啊俾$100你咁样。我话好开心。咁因為我哋原來嗰陣時都要跑數啊，翻到去，即係每一隊我哋要分咗唔同嘅隊咧，跟住話嗱，究竟邊一隊最高成績咧咁樣，係啦。 但你會唔會妄想你自己買嘅獎券係會中嘅先？ 有妄想過，但係次次都唔記得對咯。 嗱咁你買過嘅獎券最貴嘅獎品係乜嘢啊？即係佢送你都會抽獎噶嘛？ 我記得好似係機票咯，係啊。 啊，童軍好似係。 可能細個又覺得嗰個獎品唔算好吸引啊，係啦。即係可能如果佢話係錢咁樣，我就會叫我媽喂你去買份報紙對下啦咁樣。 如果係錢嘅，你應該不如唔好買呢張獎券過澳門啦，過澳門探朋友咁樣啫。 應該係送啲電視機啊、機票啊嗰啲啦，就唔會有名車嗰啲，冇咁誇張嘅。 因為我同阿崔傑同差唔多，我都覺得我自己冇呢啲命數。係 啊，冇抽獎。 所以後期咧，如果有啲即係而家唔識嘅，我就唔會買啦。好老實講，唔識我就唔幫手噶啦。如果熟嗰啲話，我買張獎券得。我照俾錢，但你唔好俾張獎券我。 哦， 即係不如你留翻俾有緣人啦。咁或者你都係想你籌款嗰個款項多啲啫嘛。咁啊當係一個捐款，但係我要搭獎券嚟唔知做乜。我又唔會對。咁我跟住擺到嘅時候，我唔記得咗，隔咗一兩年咧。先知原來我中咗，我仲後悔。 你應該唔會知噶啦。跟住我就會喺度諗啊，到底咧呢啲咁嘅獎券嘅獎品咧，有幾多係冇人攞嘅咧？反而我覺得冇人攞嘅會多過真係咁神心去兑獎券。 係啊，我哋今日講緊係課外活動，係啊，個課外活動。 我仲有參加呢個舞蹈學會啦。 呢個。我哋嗰时唔系叫做舞蹈学会噶， 叫做咩啊？ 土风舞学会。 我翻得那么细啊！ 当然啦，土风舞就系土风舞，舞蹈就系舞蹈啊嘛。 哦， 因为我哋跳嗰啲真系土风舞嚟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啦哒哒， 即系嗰啲飘零燕嗰啲系嘛？ 真系即系围住个圈，手拖手，左脚踢去右边，右脚要踢左边，跟住转两下，嗰啲嚟噶，真系土风舞学会。 喂，但系土风舞系咪嗰阵时就系咧？男孩子可能首次可以拖住女同學嘅手， 所以咧嗰陣時絕大部分99%以上嘅會員係女生嚟嘅。 哦， 一有男生入去話我要參加土風舞學會， 哇發達啦！ 跟住就話 就知你嘅有目的，有目的。我自己嗰個舞蹈學會就冇，反而冇土風舞啊，因為土風舞咧係中四、中五咧必考嘅體育科嚟嘅。 嚇！ 即係上體育堂係要學 考土風舞， 係啊，要考土風舞啊！ 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嗰个嘅体育老师咧，佢就系负责教即系跳舞学会嘅导师啦。咁所以佢对舞蹈都有一种热情，之后咧就将呢一个土风舞咧摆咗落去我哋即系考试嘅范围嗰度咯。咁啲男仔就梗系觉得好难啦、啊， 好难定好难受啊？ 好难受啦、啊，即系你要噔噔噔噔噔噔咁样，仲要攞分、啊，仲要攞分、啊。 你可唔可以拍一条片表演一下？ 冇啦，唉，唔好吓亲大家。 迟啲啊，出去同佢表演跳舞啊嘛，系嘛？ 我尽量啦。 单哦，单咩咧？单打单车嗌咩咧？吓、啊、不过呢句说话咧，其实成日喺马拉嘅地方都会听得到噶。到底单点解咧？吓、啊，想知嘅话打完号转头话你知。一个音就解作等，即是歌词等寂寞到夜深改一个等。不过如果你叫他等等的话、啊、你又很难跟他讲话单单这样的、哎、那怎样啊？难道真的叫他做出陀等等吗？叫你等一阵间，即是上次学过的你 Lu 呢、啊、加上真是 Lu 单声深燥班了。喂，你等一阵间 Lu 单就变了。喂，这一句呢太复杂了、啊、不如我们学回呢，就是你等等撸单绳，撸单绳，撸单绳，做乜嘢要讲三次呢？因为有用嘅说话都系讲三次，我哋先至容易记低噶嘛。 记唔记得嘅咧？你哋撸单绳，撸单绳， 撸单绳都 OK 嘅。 都讲得几好喎，崔杰 腾。撸单绳 啊嘛，系咪 啊？系咯。 等哦， 撸單繩，撸單繩， 系啊，系 啊， 西亞話啊嘛，係咪？ 啲馬拉嗰啲， 馬拉話，馬來西亞。 我哋但係嗰即係嗰啲福建話咧，又同真係本身喺內地個福建嗰啲話又唔同， 又有少少唔同， 係啊，又有啲唔同。我哋可能夾雜咗啲馬拉或者有少少有啲單字係印尼文咁樣，咁啊形成咗佢哋嗰啲嗰種風格嘅福建話咁樣。 係啊，所以馬來西亞真係一個好地方嚟。點解咁樣講咧？接下来的新闻都是关于马来西亚 有啲咁嘅事， 有啲旅游气泡系嘛？ 唔系啊， 系咩、 啊？系一个励志故事， 诶、好啊， 系括弧 鼓励下人生先。 爱妻好老公、 啊、 收获 PS5 礼物，激动喊爆。 嗯， 老婆慕浩多谢佢平时主动洗衫煮饭做家务。 我有主动啊，呢啲嘢我有啊。 哦，即系老公平时系负责煮饭洗衫嘅。 系啊。 咁啊，老婆咧就奖励，即系多谢佢，就送咗部游戏机俾佢。 你睇下，一个男人攞到一部游戏机，个心系几咁油葱，几咁开心。阿崔杰同你形容一下， 佢个样系眯晒眼，揽住嗰部游戏机喺度贴喺块面珠嗰度。嘴是微張的， 是啊， feel到他那種激動和興奮， 哇，場面感人啊。 點解我收唔到呢個效果咧？ 你收唔到呢個效果，你都收到㗎啦。 我收唔到。 喂，你都叫 佢真係喊出嚟啊！ 唔係，佢真係喊出嚟喎、 啊。即係呢個馬來西亞嘅男士咧，就喊出嚟。 其實我都好想經歷一下呢啲感覺， 喊出嚟，喊出嚟定係收到禮物先？ 佢喊出嚟成日都有㗎啦。 係啊，嗱，首先咧，佢 點樣喊咯？ 佢太太咧就日常都會拍低阿老公做家務嘅身影嘅，即係譬如阿老公喺度洗碗啊，喺度咧洗碗、买菜啊、煮饭啊、晾衫啊，都会讲啦，更加会问阿老公啦，话老公，我系咪逼你做家务啊？ 梗系唔系啦。 跟住喺镜头面前咧，个老公咧都有讲，唔系， 我自愿噶， 我自愿噶， 啲家务系大家嘅，我企出嚟帮手， 笑一个嚟睇下先啦， 笑下啦， 老公，系啊，个老公就笑啦，攞两只食指。话开自己个口嚟笑啦， yeah, 笑得开心啲。 咪通常都会咁问嘅，你开唔开心啊？开心。咁你唔笑？笑。 再笑得开心啲。 笑得开心啲。哇！但系呢个真系笑得好开心，呢个系即系由衷嘅笑容。 呢啲叫咩？守得云开。 见月明啊，嗱，系咪励志故事先？听到你呢度， 呢个系啊系， 梗系啦，几多？ 我嘅内心都激动，你知唔知？ 你嘅内心都激动， 好激动， 感觉到 因为我未有礼物，但我有呢个机会， 系哦， 因为我未有嗰部机， 因为付出你已经付出咗， 付出冇错， 你就系等待收获嗰日， 冇错啦， 等于你买六合彩， 系 未揭晓啫嘛， 系咯。 可能你会中奖咧， 你可唔可以唔好攞六合彩嚟同我呢个 case 即系 个机会 好渺茫， 唔系咯， 机会 你搞到我觉得原来我想要个份礼物系等于中六合彩。 点解咁样讲呢？首先咧，部机咧，今时今日咧，即系呢部游戏机啊，仲系要食炒嘅。点解咧？供不应求啦。点解供不应求咧？全球芯片短缺啦。跟住又推演到一个经济嘅故事啦。不过唔紧要。嗱，个重点系。如果唔食炒低下咧，其实呢部机咧系可以周街都有卖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而家冇啊嘛，所以唔系每个男人都拥有一部咯。咁阿老公咧就讲话今次咧真系超级多谢太太啦，平时嘅付出咧 冇白费啊， 佢系咁讲嘅，佢讲得好 sweet 嘅，平时嘅付出咧系我应份嘅， 哇， 高手咯。呢啲系咪劲先？ 系 你作为一个女性，你听到呢一句说话，你嘅另一半讲话， 系 我平时嘅付出系应该嘅， 系 感觉点样咧？作为女性，锯咯， 讲呢啲，通常都会觉得， 当个男人讲呢啲嘅说话嘅时候咧，我觉得佢应该有第二波嘅礼物， 系 好紧要啦！呢一个佢留翻一条好大嘅伏笔俾自己，礼物嘅嘢一份唔会嫌多嘅。 系不过有阵时有啲网民咧讲嘢又 mean 啲嘅。 吓，点解啊？呢个故事有咩可以 mean 啊？ 系啊，因为可能喺马来西亚咧都仲有少少嗰啲重男轻女嗰啲思想啊。咁啊，因为有网民咧就认为咧阿太太咧就太唔负责任啦，做家务咧本身系家庭主妇嘅责任嚟嘅，批评佢太懒惰啦咁啊。 咁传统嘅。我自己即系从呢个经济 乡村 啊，各处奶， 系啊，我觉得即系从呢个经济学角度嚟睇，就梗系睇下边个机会成本大啲啦，系咪先？ 啱噶，我觉得男女系应该 平 等噶， 系 啊，我最赞成啊。 唔系，同埋你一家唔知一家事，系咪先？大家自己为女嘅分工，你理得人哋啫。 系啊，网民嘅说话有阵时就系咁 酸民啊， 酸民啊， 唔同文化又即系大家男女嗰个感觉系。或者位置不一樣，嗱，你喺日本咁樣，我攞日本嚟講，就算成班人出去食飯咧，都一定係女士斟酒嘅，即係到而家都一定係，因為成班人坐曬喺度啦，大家傾下偈嘅時候咧，有一次我就喺個居酒屋度話，不如我嗱我斟酒俾你諗， 得咩？ 佢哋真係，佢哋真係會打咩打咩打咩，佢哋都會唔好意思啦。呢啲等我嚟斟酒啦，咁樣。 即係你見半扎植樹咧，阿上户彩都喺屋企嘅。 係啊， 佢冇乜 上户彩又係一絕嚟嘅。 佢上係咯，好傳統。佢特登拍呢個就係最 stereotype 日本社會啊，啲男人出去做嘢咁啊，翻到屋企。 你知唔知上户彩呢個角色咁成功？其中嘅原因係咩？ 係咩？ 就係一種投射嚟嘅。 冇錯，因為大家想要呢一種嘅太太。係 啊。 咁即係代表大家想要，即係代表咩啊？即係而家冇咯， 就係喺你個西裝褸袋揾到張卡片，有個女仔名都唔 check 你， 係咯， 我唔同意。 作為呢個周末有情人嘅主持，我要同你講，佢嘅投射係咩？唔係因為佢真係中意嗰 type， 而係你身邊唔係嗰 type， 你就有投射。當你身邊嗰個上户彩嗰 type 咧，你又投射咗另外嗰 type， 係咪先？ 冇上户彩唔緊要啊，有 PS 5 i v e 嗱，我哋而家有冇上户彩？ 碗我都可以洗， 又冇 PS 5 i v e 地我都可以抹。 喂，崔健同，公平咩？個世界咁樣 咩？我有送 PS 5 i v e 啊，我 即係我講緊個大氛圍咧，你睇即刻。 系啦，即刻利身喺度 嘅。不过即系希望，即 系 加 油啦！眼有泪光、啊， 泪滴晒落嚟啦。 嚟紧会 有，就有啊！今日冇，听日有啊！ 咁而家龙尾喺大埔滘老围，重复多次。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大埔滘老围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元朗公路啊，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喺丹桂村。喺九龙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喺盈辉台。咁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蓝田港铁站嘅第二线有坏车，而家排到去李安苑对出啊。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在蓝田港铁站对出第二线有坏车，现在排到去李安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喺李景湾。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咧排翻去伟丰园对出。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排到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车多，龙尾彩虹道。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繁忙，龙尾就喺宝林路近安秀道。喺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咧就挤塞，咁特别系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喺银线湾广场对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日出大道车多，龙尾宠物公园。荃湾路出九龙近骏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就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入翻屯门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非常之繁忙，而家咧排翻去屯门医院。青山公路嘅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喺仪龙别墅对出。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啦，第二线嘅坏车咧就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有待消散噶。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第二线的坏车啱啱拖走了，咁而家都系排到去李安苑对出。咁部分地区落雨噶，天雨路滑咧，揸车朋友真系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似灯胆咁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五月二十六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啦。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星华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日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9:09，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港股嘅情况啊。港股上个星期四、星期五咧喺北水缺席嘅日子啊，连日咧干升同埋干跌啊，两日咧成交啊都只系得1200亿元啫，系圣诞同埋新年咧半个交易日之外咧4.5个月以来啊最低嘅成交金额啦。港股通咧，今个星期四咧先会跟随 A 股复市，交投咧就相对疏落啦。今个星期初咧有机会再次出现啦，骤升骤跌嘅剧本啊，随时上演啊，投资者咧就要密切留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啊，林慧。 嗱，喺人生嘅唔同阶段咧，都会遇过一啲起起跌跌啦。咁但系咧，就听人哋讲话，应该要喺失败当中学习。咁系咪即系失败呢样嘢真系无可避免呢？ 人生总会有啲时候咧，未必系你想象中嗰份如意，或者你希望，或者一场比赛就永远都只可能得一个胜利者。咁所以呢，其实唔系胜利者嗰个呢，就通常系比较常见嘅情况多啲嘅。 嗯，就好似小朋友玩游戏咁样啦，即系总有一个赢，总有一个输咯。 咁但系我就成日都会同小朋友讲，尤其是我大嗰个小朋友讲，咁成个游戏5个人玩，其实就永远都一个冠军嘅啫。 嗯， 就永远都系有多啲人唔系做冠军嗰个，但系唔系做冠军，系咪等于你乜嘢都得唔到呢？ 睇嚟呢个都系一个面对挫折同埋失败嘅小教学啊！ 其实呢个都真系一个几大嘅，要即系都要多几多嘅智慧，同埋要几多嘅经验，你先至可以同小朋友一齐讨论嘅。即系自问翻自己成长期间，哦，都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睇输赢得失睇得重嘅，尤其是喺自己成长嘅期间，人生经验未必有咁多嘅时候，觉得自己输咗就真系会好似冧咗个天咁样嘅。 咁、但系可能喺小朋友成长嘅阶段咧，如果听到 Jamie 咁样讲咧，家长从旁嘅一啲指导啦或者陪伴咧，都可以令到佢哋喺面对挫折同埋失败嘅时候咧，可能嗰个嘅影响程度会低啲，同埋过渡嘅时间又会快啲。 如果拿捏得好，呢、这个亦都系帮紧佢将来抗疫或者面对压力嘅一个好好嘅即系训练嚟添噶。 嗯，咁但系我谂首先第一步就系、是、嗱，除非嗰个失败嘅成果咧系家长就同个小朋友一齐去经历同埋见证啦。如果讲紧一啲可能喺学校发生嘅事咧，小朋友又未必会好主动咁样一五一十咁样同家长讲噶。 其实你都啱嘅，就算我哋先前都倾过，就系点样引导小朋友去讲翻嗰日喺学校发生乜嘢事情啦。咁、我就有一样嘢都几中意做嘅就系、是、我仔学校好好嘅，佢就系一个即系攞贴纸嘅制度。咁如果你做得晒咧，或者你做得晒，记得住，记得晒要做自己嘅即系任务嘅话咧，咁你嗰日咧就可以得到一个贴纸。咁我就会用呢个小小嘅引子，我就话咦，今日个贴纸情况系点啊？咁我仔就会自动波咁话俾我听啊，我今日攞到啦，咁亦都有啲时候佢就同我讲我攞唔到、哦，咁通常咧我就会问佢啊攞唔到啊，咦争啲乜嘢啊？ 嗯嗯， 咁 其實我哋個着眼點唔係攞到同攞唔到個貼紙， 嗯、 而係我哋係講緊，咦？今次攞唔到係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咗？自己係咪睇漏咗啲乜嘢啊？哦、啊，咁如果係咁，我聽日想再攞翻嘅時候，我可能特別要留意啲乜嘢？攞我仔嚟做例子啊！有時佢可能、嗯、即係小朋友都難免會分神嘅，或者分心上堂，老師話俾佢聽嘅指示，咁可能都真係會漏咗嘅。 嗯 咁佢自己都懷疑嘅喎，係、哎、啊，佢話咗俾我聽，但我唔記得咗做啊。哦，咁喺呢個過程嘅時候咧，小朋友亦都知道原來自己係有呢一方面嘅弱點嘅。 嗯， 咁再話俾佢聽啊，係啊，咁你聽日打算點啊？佢話：誒、哎，咁我就記得要即係聽實啲、上堂嘅時候唔可以發咗夢咁樣咯。咁我話：哦，咁呢個方法你又幾好喎、啊，聽日試下話俾我聽個結果係點啊？ 嗯。即其实都是透过一个事件的叙述啦，去跟他慢慢呢逐个逐个情节呢好像倒带这样重温，然后顶一顶镜，诶，我们看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可以进步先，可能就是呢你拿到个贴纸的关键啦，这样。 是啦，咁亦都有啲时候就会係其实佢冇做错任何嘢，但係即係可能佢做好晒佢本来要做嘅嘢、 嗯、 都係即係可能即係埋门争一脚争少少咁嗰啲，咁我哋就会係每次都係作出少少嘅鼓励，咦、 嗯、 喂，今次原来上次你争嗰个缺点呢，即係上次做到做得唔係几好嘅地方，或者做漏咗嘅地方，今次补返啊，都係一个进度嚟嘅。 嗯，头先 Jamie 讲緊嘅呢就係一啲教佢哋面对挫折里面点样去反省啦，或者係自己要去思考下有啲咩地方呢才可以下次做得更加好了。好了，那就讲一下到底面对挫折之后衍生出来的一些情绪了。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面对挫折的时候应该都是会有些情绪低落的，即照计应该不会说很兴奋的。那如果小朋友未必是去到一个很成熟的思考的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帮手去处理一下这些负面情绪。 哦，当然啦，那有时小朋友我成日所以我第一句已经说，咦，其实是不是失败或者不成功才是正常的呢、 嗯、 我就真的很少用失败或者错误来告诉他的，我只会用不成功，今次不成功来告诉他，因为我就或者未成功，那我告诉他、嗯、原来我们的目标是想做好这件事的、 嗯、 就看看家长怎么用他那个词语，因为这个都有几大的学问来的。 是、不成功的感觉觉得是有进展，只是未去到终点而已。 是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大人很想灌输个过程给他听，就会是、其实就算不成功或者未成功，其实都有一个学习，每次都有一个得着。那如果你由细到大已经有这个介绍给他听，即是告诉他灌输这个知识给他听的话，其实他会容易一去面对的，他容易一话都给妈妈听、哦、即是容易一话都给家长听，其实原来他看到父母不是只是着重你是不是赢是不是拿到要那个东西，而是妈妈是看到你的转变、嗯、看到你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其实是重要。另外一件事，可能父母都可能会怀疑就是、哎、其实可能未成功或者即未必是拿到你们心目中想要的东西的时候，父母的反应呢其实都挺大的。 嗯嗯。 那在这个时候呢，小朋友观察父母那些负面，即观察父母的表情，其实他们是很犀利的，他们很厉害，看到父母少少眉头眼压的改变呢，其实他们已经可能会很不舒服，或者留意到、哦、原来父母是很在意我得失的。 嗯。 那在那些位置，父母可能自己都要有少少心态上的调整，就是都会知道啊，其实都问下自己，其实做咩冇咁在意我仔嘅得失呢？我背后系担心紧啲乜嘢？我想系佢得到啲乜嘢呢？呢、 嗯、 个当自己有少少反思嘅时候，心态上唔同咗嘅时候咧，可能仔女嗰个面对即系面对一啲挫折啊，面对一啲唔成功嘅情况底下咧，佢哋都容易啲嘅。 嗯，咁同埋咧，可能当小朋友咧真系经历咗一次挫折嘅时候咧，未免咧系有啲心理阴影，或者下一次再做同一件事嘅时候咧，就会有啲压力，甚至乎系对自己咧个信心又会减低咗。其实有冇啲咩小技巧可以鼓励翻个小朋友咧？ 诶，你要俾小朋友睇到，其实你都会失败嘅。即系譬如话，诶、我焗蛋糕失败咗啊， 嗯， 或者我整一个小手工我失败咗啊。咁俾佢见到，其实失败原来妈妈都会噶，原来父母都会噶。诶，咁原来我未必成功，其实都唔使咁开心嘅。 嗯。 另外一个就系当佢真系，譬如话喺学校遇到一啲挫折，或者喺同朋友齐相处之间，即系遇到一啲挫折嘅时候，我哋都静静地陪伴佢，话俾佢听，系啊，我记得咧，我嗰阵时都试过，我都好深印象咧，我嗰阵时系真系好唔开心噶。 即是有些同理心，等他觉得你都经历过，你好像真的明白我、 哦、是啦，当 他知道、啊、其实你和他的情绪是同步的时候，他会舒服一点的。 嗯嗯哼， 咁之後可以係慢慢有，即係唔一定需要係即刻或者嗰日即時去講嘅，有機會大家即係情況情緒好啲啊，或者大家即係平復翻事情過咗去之後，就輕輕問下佢，哦，好似早兩日咧，我見你真係好唔開心喎、你覺得點噶？你唔開心啲乜嘢啊？咁样去问下佢，即个事情过咗少少啦，佢自己好似个情绪个平复多啲，或者佢个身体适应多少少嘅时候，先至会有一个空间去讨论翻，或者去话翻俾你听，佢面对紧嘅其实系啲咩，佢内在唔舒服嘅地方系乜嘢。咁喺嗰啲时候，可能反而得心应手一啲嘅。 咁大家咧不妨都可以参照下头先 Jamie 提供嘅一啲小 tips 啦，试下可唔可以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多啲咧就有法同小朋友嘅一啲讨论，讲翻啲日常生活嘅小细节咧，从而真系可以帮佢哋揾到好多咧可以进步嘅方法，同埋鼓励佢哋继续尝试。我觉得呢样嘢好紧要嘅，因为有啲小朋友咧自己面对嘅时候咧就会彷徨啦，或者系唔识一啲嘢咧都会有啲压力啊，甚至乎好紧张啦。咁啊，希望可以咧用呢啲小技巧帮佢哋重拾翻信心啦。 系啊，其实有大人嘅鼓励，小朋友嘅成长系会顺利好多噶。 好啦，咁我哋都要一起努力啊 ，Jamie。 好啊， 好啦，下次再倾过，唔该晒 Jamie， 冇客气啦， 拜拜。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哥狗凭住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加上扁口扁面的外表，在十七世纪开始风靡整个欧洲，成为多个皇室贵族的家庭成员之一。八哥狗虽然是短毛狗，但是粒毛量好惊人。除此之外，因为扁面和满面皱褶的特点，皱褶缝隙容易藏住污垢，主人每日都应该花点时间为他们清洁，确保皱褶干爽清洁，避免小狗因为咁而患上皮肤病。八哥狗嘅眼睛比较突，同其他狗仔玩嘅时候比较容易整亲眼睛，所以主人亦都要留意，避免让佢哋有过分激烈嘅打斗。八哥狗因为面部结构嘅局限，令到佢哋有先天呼吸嘅困难，同时佢哋亦都比较容易中暑，所以唔适宜喺夏天炎热嘅时候外出。主人就要留意八哥的呼吸情况，如果他们出现呼吸急促、大声喘气的时候，主人就要尽快带小狗回去室内有冷气的地方，让他们休息和饮水。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nica 星期一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林慧接通咗电话旁边咧，好得意啊！佢个名叫做嗱嗱子啊，早晨啊， 早晨啊！ 我知道你咧有啲生日嘅祝福说话咧，想送俾一个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 系啊，我系宝祝佢生日嘅。 好啊，事不宜迟，请讲咯。 好啊，就系、是、宝祝姜涛四月三十日22岁生日快乐，祝佢每日开开心心，唔好咁快讲退休。最紧要身体健康，有健康的身体才可以行得更远，成为亚洲第一。无论你肥定瘦，我哋一班姜糖都永远支持你。 使唔使祝佢早啲买到楼？ 诶、哎，呢、這个重要啊！呢、這个居民话要一层住一层收租嘛， 咁、 你快啲梦想成真。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咁你想点咩歌送俾佢听啊？ 想听点 Masterclass。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拜拜。 拜拜。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抢走，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怎么就是错，谁不解释就恨我。 手碰撞，河水相汹涌，背后要浪，纵帆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先上满鱼塘，谁歌要创造新舞佛流淌，算我已带着新衣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浪，大师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愿我假装过湿糖，偏要当一粒姜糖， 好，九点廿五分啊！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系咪小白咧？ 阿欧诶， 阿欧啊， 系 啊，今日啲欧把声斯文咗， 系我想礼拜一执整一下自己啊嘛，有阵时太狂野唔系一个好嘅表现嚟噶，系啊， 佢 hold 到两秒到啦， 系一阵去翻，喂，点啊 ，Kason， 今晚港台电视台咧有咩好节目啊？ 今日七点踏七啊，讲嘻嘻啊， 嘻嘻哦， 系啊，呢、這个诶、医生。如嚟嘻嘻系咩咧？就系、是、咧，原来有啲咧哮喘嘅哮啊喘明星嘅嘻嘻咁样啊。 哦， 咁样，因为咧一到天气转咧，有好多过敏源啊等等嘅嘢咧，就会令到人啲哮喘发作啊。咁、 嗯、 香港咧，大概咧每100个香港人咧，就一个有哮喘，因为有成70000人患上哮喘、啊。 嗯， 咁究竟哮喘系点样定义咧？同埋成因系点咧？又点样检查咧？今晚又有得睇啦。咁另外咧就系、是、讲下啲中医。医药啊，咁啊，医食同源里边呢个环节咧就会讲下，天气潮湿啊，如果进食过多嘅油炸辛辣食物咧，咁、 嗯、 就会导致湿热啦。咁啊，中医师咧就会介绍大家咧系呢诶整呢个去驱风胜湿汤水啊， 系 系胜咧就赢嗰个胜吓，系、 哦、 啦咁样， 即系要赢咗个湿， 冇错啦， 赢咗湿。 系啦，唔系抽湿，系赢湿。咁啊，去到呢一个咧，就系8点啦。铿锵集咧，就会有三毛大厦。咁三毛大厦冇边三样嘢咧，就冇业主立案法团啦，冇任何居民组织啦，亦都冇管理公司管理嘅大厦。咁啊，本来都冇咩嘢嘅，系啊，有啲唔方便啫。但系一场嘅新冠肺炎咧，就见到好多问题出现啦吓。咁、啊、当中咧好多咧，又有好多劏房啦。但系咧又缺乏维修保养，楼龄咧成50年以上，咁啊要业主改善咧，钱系一个好大问题嚟噶。咁、所以政府就啊喺呢个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里边咧，公布咧就拨款10亿，咁啊资助咧超过3000栋嘅大厦进行呢一个渠管维修或者系提升工程。究竟系帮唔帮到手咧？吓，今晚8点铿锵集就去睇下啦。 系， 咁啊另外咧去到。日常8点半啊，日常8点半咧，就有一个咧悠游香港啊， 嗯、 香港咧有一个咧啊林务条例咧用嚟保护呢个稀有嘅树林噶、哦， 嗯， 咁啊摄制队咧就会上去龙虎山个郊野公园咧、哦、寻找呢啲稀有嘅原生树木，系、 嗯、 啦，咁啊当中咧有一种咧。 100年前呢由香港首度发现的茶花。是啊，咁另外讲乜讲物呢就会讲到大家好食好熟悉嘅玻利维亚、 嗯、 天空之镜 啊。 是啊，咁样咁大家呢冇得去旅行嘅时候呢都可以睇睇啦。咁去到今晚九点半有一个新节目呢就係、是、一齐闯天下里面呢就係、是、一个新嘅项目呢就係、是、追星三旅侠啊。呢、 嗯、 个星呢就係、是、星星嘅星。啊原来喺半个世纪之前呢咁大家呢就係、是、对于星星呢就唔係好知 㗎。 咁、啊、但係又有好多人呢就哎其实佢呀同我哋人类呀好相近㗎咁样。咁嗰陣時呢有三個女性呢就改變咗啲嘢啦。咁佢哋呢就係、是、分別係英國啦咁同埋呢一個美國啦同埋一個呢就係、是、加拿大人啦。咁佢哋呢三個女性呢就去到分別係非洲啊同埋婆羅洲呢就同星星一齊住。咁、嗯啊、就好啦呢三個女中豪傑呢就成為咗好多即係當年嘅報道啦。咁而家呢就有新嘅追星三旅俠喎、 嗯。 是啦咁今日呢第一集究竟佢哋追星嘅原因係點樣呢咁、嗯、今晚九點會再去睇下啦。 唔該曬嘅曬。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七国集团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外长会议。英国外相蓝通文表示，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时说，如果华府向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将会是严重违反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方向。布林肯说，中国事实上近期对外采取越来越进取和对抗行为。布林肯又说，美国总统拜登最担忧的是中方窃取知识产权问题，强调需要团结理念相近的国家，反对北京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国驻华大使馆对专访未有回应。南韩过去一日新增48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时隔一星期后确诊病例降至500宗以下，当中大部分是社区感染病例，令当地一共有超过123,700多人染病。韩联社报道，南韩全罗南道今日起实施新的防疫试点，措施包括将私人聚会人数限制放宽到6人，其他聚集活动的人数限制放宽到300人。预计试点实施一星期，一旦单日确诊人数增加到一定水平，将会立即上调防疫响应级别。另外，南韩政府将在明日和星期五安排包机从印度撤侨，预计将有大约400人乘坐包机回到南韩。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新增个案中有5宗来自上海，广东占4宗。内地至今有90,697宗确诊，323宗现有病例，4,636人死亡。另外，内地一共有12宗无症状感染的输入个案，未有转为确诊病例。伊朗外长扎里夫早前在一场内容遭到外泄的专访上，表示自己在伊朗外交上没有影响力，伊朗革命卫队和核力量在外交的影响力比自己更大。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公开批评扎里夫的言论，他在电视直播演说未有指明扎里夫的名字，但是形容言论是伊朗官员不能犯下的严重错误。哈梅内伊说，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由比外交部更高级别的官员去决策外交政策，外交部在制定政策时可以参与其中。 扎利夫其后在社交网站就言论道歉，认为自己的个人观点被其他人利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93点，跌232点，成交金额69亿。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17.5元，跌5.5；新奥能源130.1元，跌2.3；中国平安83.2元，跌1.75；阿里巴巴223.2元，跌8；盈富基金28.62元，跌1.8；友邦保险97.9元，跌1元；赢家时尚11.2元，升1.8；建设银行6.08元，跌7仙；美团295元，跌3元；祖龙娱乐14.06元，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67，日元109.4，瑞士法郎0.913，加元1.228，人民币6.474，英镑对美元1.383，欧元对美元1.203，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现价报16,40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1.17美元，卖出1,771.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一些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影响到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对出，亦都影响到红天路和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的支路车多。重复一次，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的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车龙排到去福亨村，红天路和朗天路上去元朗公路亦都是慢车。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只系近住天富海湾嗰段咧车多。重复一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马料水马场系马料水码头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系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天富海湾。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嘅交通意外咧，啱啱大约1分钟之前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去清丽苑。就是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跟住蝴蝶谷的交通意外已经是清理好，龙尾在清丽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有车龙的，排到去擎天半岛对出，就是西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去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咁啱啱收到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跟住宏照道呢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呢沿住观塘道排返去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重复一次呢，就係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方向，跟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排到去龙翔道，跟住星河名居。 讲返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呢就车多，龙尾喺纪元对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去渣华道嗰条支路呢亦都车多，龙尾海丰园。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係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海丽村。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呢近住蝴蝶谷一段亦都慢车，排到去泽安村。龙翔道去观塘呢头先讲咗啦，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跟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呢亦都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跟住宝达村一段仲系挤塞。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呢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呢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葵涌嘅昌荣路去梨木树方向右转去和宜合道一段呢就车多，车龙排到去光辉围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咧要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三十二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Pop Thirty 候选名单，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Top Ten International Gold Songs。 Holy Justin Bieber featuring Chance the Rapper。 But I might go down to the river. In the end demo, Linkin Park。 As brave as that stupid girl, the Pancakes。 So I will find myself a black hole. Lovesick Girls, Blackpink. Real Group, Kylie Minogue. Somebody, 立即登上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5月3日， 第32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RTHK International Purple。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50岁之后先有欢乐。人生几时最快乐呢？如果你问住喺呢个城市嘅人，相信好多人可能会答你读书嘅时候咯，中学、大学甚至幼稚园之类，无他嘅，因为读书嘅时候比较无忧无虑。其实有冇谂过，可能你人生最快乐嘅时间尚未嚟到呢？早前有一个调查研究显示，喺人生之中最开心的时光不是十几廿岁，不是30几岁，而是50岁之后。这项来自英国研究指出，大部分50岁以上的受访者觉得生活轻松，没什么压力。平均来讲，他们觉得自己比实际身体年轻4岁，精神上则年轻10岁添。如果平均死亡年龄为84岁的话，这种开心快乐的心态会持续到77岁。为什么呢？这个调查这样分析。第一，因为工作压力减少了，初出茅庐的时候当然努力拼搏了， 人到中年更加为家庭为事业尽全力，搞到生活压力极大，个人时间都冇埋。但系五十岁之后，事业基本上已经定好晒，唔会再有太大改变，反而可以放低压力，有更多时间陪家人陪朋友。第二就是多了第二个兴趣，好多人五十岁之后都会开展出第二兴趣，例如行山、运动、饮食，甚至会去学外语或者新技能。共通点就是只为自己个人兴趣去做，不需要为其他人、为公司去学做一些冇兴趣的事，自然更快乐。第三，鱼水之欢都改善埋。研究仲话，过咗五十岁嘅夫妻，连性生活都大有改善，因为压力少咗，时间多咗，心境好之下，无论男女都会更加对性有需求，两夫妻更可以享受更多嘅鱼水之欢，性生活改善，同时连带感情生活一样有长进，因此开心。当然有啲人会话，年过五十，体力衰退，心力交瘁，骨头都薄薄脆，仔女未大晒，层楼未供完，开始成日睇医生，边得嚟开心啊？都系嘅，人大个咗之后，又要烦呢样，又要烦嗰样，咁多嘢烦，最开心嘅时候，可能就系梳翻条孖辫，扮下可爱，或者着翻件花恤衫，继续去露懒。重拾翻自己嘅青春，短暂地开心下先。如果你知道工作有压力，你会唔开心？点解你而家做嘢嘅时候唔可以轻松啲呢？如果你觉得你为咗兴趣去学习会开心啲嘅，点解你而家唔去学你自己想学嘅嘢呢？可能你又会话啦，读书梗系读一啲将来可以帮你搵食嘅科目啦。系嘅，系嘅。我哋做每一件事一定会有好多理由，好多原因，简单嚟讲就系藉口。如果可以諗得通透啲，唔使等到五十岁已经可以好开心。与其成日讲为咗生活所以唔开心，点解唔諗办法令自己开开心心去生活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继续微笑，纵使悲伤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微妙人生没有大不了，处辛苦越也轻笑，你会发觉终于是原是微笑，继续微笑。纵使悲伤往事忘不了，纵使惊恐困惑停不了，纵使心中满寂寥，带着微笑。珍惜此刻有艳阳高照。珍惜此刻你仍然心跳，也可呼吸与呼叫，微妙人生没有大不了，处辛苦越也轻笑，你会发觉终于是原是微笑，继续微笑。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好啦， 咁啊，我见天气咧呢排有时都会热热地啦。虽然今日咧就系落雨嘅，系啦，大致多云，同埋有几阵骤雨嘅。但系其实前嗰几日咧都几晒同埋几热嘅，我觉得。 我有一日去咗沙滩添啊， 我见到，唔系我未见到你，我见到你 po 咗张相就识嘅。 又你呢啲。 唔使惊， 有着泳裤啊，我好物质嘅。 系咯，即系沙滩上面嘅人就可以见到你，我又唔可以见到你咩？唔通 尴尬啲啊？面仔红卜卜，点啊？有咩饮？ 所以咧，推介一个咧几好嘅特饮喺屋企，因为我有朋友咧，佢就话最近因为营养师叫佢就唔好饮一啲汽水啊等等嘅嘢啦，因为有糖分啊。咁我就话咦，咁呢个你可以自己试下饮，因为平时咧而家就话如果真系好想饮汽水咧，就饮苏打水代替。 系啊， 咁但系有啲咧就冇味噶嘛，多数咁有啲当然佢加咗啲柠檬味落去啦。 我依家饮苏打水饮得多咧， 有冇觉得有气得 多？系啊，个胃好似冇以前咁好啊，冇咁叻啊，系啊，所以想减少少嗰啲碳酸饮料啊，叫做少，即系唔可以饮得咁密咯。有阵时咧唔系好够时间食饭咧，个肚空空地啊，跟住就饮啦。咁谂住佢有嗰、那个。假饱肚 系 啊，假饱肚嗰个感觉，因为佢好多 bubbles 噶嘛，咁样。 系。 咁点不知依家就唔系咁好咯，饮得多咗。咁啊，所以都同啲听众去讲下，即系有阵时可能有啲朋友都话，哇，即系以前咧就好中意饮汽水嘅，咁但系即系含糖量好高啦。第二就系唔健康啦。咁如果你想健康啲，咪买嗰啲碳酸水啊，嗰啲苏打水啊嗰啲嚟饮嘅。但系饮得多就对个胃应该唔系几好。 系啦，适量啦都。 我自己试完之后话俾你哋听嘅。系啦，呢、這个系 我自己都饮得多嘅，咁啊 touch 暂时冇乜特别感觉嘅，咁都叫做好似好过冇啦，即系好过完全戒咗啲冻嘢咁样啦。咁、我嗰、那个特饮咧就系咁样嘅，首先咧就搵啲提子翻嚟，咁如果你抌本啲咧，你真系可以搵啲巨峰提子，其实台湾嗰啲都唔系好贵啫，日本嗰啲就真系贵啦，我觉得。咁啊搵啲提子翻嚟咧，最紧要啲提子系冇核嘅，咁、你咧就将佢放落个搅拌机度打烂佢。打爛佢咧，就變咗係一個提子汁啦。咁、當然佢亦都有果肉喺度啦。咁然後咧就加少少蜜糖，加少少檸檬汁，再加少少水。 哦， 跟住咧就將佢雪做一個波波冰。你知道有啲冰格咧係可以雪做波波冰噶嘛？咁其實咧你雪完佢之後咧就會變咗一個甜甜地，真係提子味嘅冰啦。 嗯， 你其實去一間泰國餐廳咧，佢都有一啲飲凍檸茶咧，佢嗰啲冰咧都唔係真係冰嚟噶嘛，佢真係用檸檬茶嚟雪咗噶嘛。咁其實呢一個咧，佢就真係用咗一個提子嚟到雪，不過咧佢就加咗少少蜜糖同埋加咗少少檸檬汁，再即係豐富咗佢嘅味道啦。咁你就落少少水咧，就溝稀佢，然之後。之后咧就雪咗去做波波冰，咁然后就攞嗰啲波波冰出嚟咧，就你可以加少少梳打水嚟去做特饮。咁、你咧一路饮嘅时候咧，嗰粒冰咪会 融化咯，系咪？ 但系其实佢系一啲真嘅提子嚟噶嘛，咁所以佢就会有淡淡嘅提子味啦。咁、当然啦，你话我怕饮梳打水，其实你加少少冻水落去，甚至你真系加少少梅酒咧，你都可以试下加落去嘅、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 几好啊！呢、这个嘅食谱或者呢个制作嘅过程喺边度得出嚟嘅咧？ 呢个梗系要上网周围睇啊，涉猎下嘛，即系简单嘅又要试下，系啊，即系大龙凤炒餸嘅又要试下。 果然做足功课，叻啊， 正啊！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人生啊，总系有好多第一次。 系， 呢、个第一次就唔系属于我嘅第一次，我都可以咁讲嘅。但最主要都系我仔仔嘅第一次。 系， 第一次咩咧？参加比赛啦，参加一啲有关于山系嘅比赛。 劲啊， 咁细个参加跑山比赛、 原来都有噶。 点啊？系咪小小毅行者啊？ 系啦，系啦、小朋友玩嘅。 好劲啊！我个名。 大人玩嗰个咧就100公里啦，咁啊都有两年冇玩啦，咁啊两年都有分别唔同嘅事件。好啦，小朋友咧，我估唔到竟然间咧。 係佢可以玩先喎，仲玩先過我喎。咁、全場咧，佢有幾個組別嘅，有啲係輕巧啲嘅，可能係5K 啦，咁嗰啲大家自己上網睇啦。咁我自己參加同佢報名嗰個咧係12K 嘅，即係12公里。咁12公里咧，咁啊嗰條路線咧就喺呢一個馬鞍山就遊走一圈。系啦，咁都系會上去呢一個嘅昂坪嗰個草原嗰度嘅，咁就好多人會放紙鵰啊，降落傘啦、啊、滑翔傘啦、啊，呢啲好多人喺嗰度玩嘅。好啦，咁我就尋日咧就同佢正式咧就參加呢個比賽，都玩埋啦。哇，那個過程咧，哇，都真係可以學到幾多，同埋發覺幾多好處啊！ 係， 因為好多時候，如果你大人咧去行嗰啲山，因為而家實在疫情底下咧，每逢週末嘅時候，大家都衝曬上個山嗰度，開始忘記咗一樣嘢咧，就係、是。行山咧，即係本為樂事，就千祈唔好樂極生悲嘛。咁所以咧，而家有好多人咧，佢哋喺行山嘅過程入邊咧，就容易玩得忘形得滯。 係， 咁啊，於是乎咧，就又中意自己去啲新嘅路線啊，各樣嘢。咁但係原來揾翻呢啲叫做小朋友嘅行山路線咧，喂，第一。是一樣咁開心，第二又安全，第三就係其實嗰條路咧係一定有唔少人喺度行嘅。咁當然你話係咪太多人又唔係嘅，但係呢度行嘅時候咧，可能隔五分鐘到，你又會見到有其他人咯。咁你帶住個小朋友嘅話咧，啲人又會自己主動同啲小朋友傾偈嘅咯。 喂，有冇啲一個家長拖兩件小朋友啊嚇，咁樣一中兩件咁樣上行，即 係 一對一嘅，通常都係 通常一對一嘅。我尋日就有幾個大人，我哋四個大人。就帶一個小朋友上山。 我想問一下這個比賽呢真的完成到就得啊？定抑或是真係佢有冠亞季軍嘅，即係最快到達終點嘅就贏？ 佢呢個咧而家其實好多叫虛擬比賽啊。 係。 咁佢係點樣嘅咧？佢由呢個五月份，你總之咧五月份入面其中一日，你可以完成到呢一個比賽，跟住你 send 翻個 GPS 啊，喺嗰幾個特定嘅位打卡， 係， 跟住俾翻大會，咁咧你就即係證明咗你係完成咗呢個比賽啦。 幾好喎！即係指定路線。 係啦，咁同埋咧呢啲嘅比賽有咩好處咧？如果你真係一啲以前過往傳統嘅山藝比賽咧，你可能譬如我揀咗五月一號要比賽咁樣，咁你個山上面突然之間可能多咗 好多人、啊， 多幾千人，係啦、 啊， 咁你其實就好逼嘅。咁連埋你想開開心心行一個山咧，其實都冇乜機會。你一路行咧，附近啲人不斷同你唔該謝謝，唔該謝，唔該唔該唔該謝謝，係、其實咧都幾煩嘅，即係好難投入一個山路嗰度比賽。但如果你係一啲虛擬比賽咧，我發覺而家好多山界嘅人都覺得其實都唔差。五月入邊，可能如果我係成人組別嘅。咁我咪請一日假咯， 你仲可以揀好天嗰日。 你講得啱啦， 今日 你講得啱啦。 試濕你就唔好搞，但係你可以揀一日靚嘅日子，風和日麗， 自己嗰個身體狀態去調整到 心情好嘅， 心情好最 fit 嘅時候咧，我就揀五月份啦。例如我揀我五月28號已經安排咗啦。我嗰日咧，我之前一個星期。我就均衡飲食，係咪？於是乎就可以全力一個最好嘅狀態就上山咁樣。 其實對於我呢啲即係純粹為咗 enjoy 個比賽嘅人嚟講、我覺得呢個虛擬仲好，即係只可以自己揀時間。 係啦，冇錯啦。 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即係有啲藉口啦，譬如話，嗰一日咧跑步比賽跑10K 咁樣啦，哇，好熱啊，影響曬自己啲表現，即係你有藉口。 唔係喎，但係咧，我又想講咧，10K 即係跑步比賽咧，我參加得多啲啦。山我就真系冇參加過， 我都冇試過參加行山。 不過咧，跑步比賽咧，真係人多咧，跑咧氣氛好啲， 氣氛好， 令到咧你嘅成績都好啲。我每一次跑步比賽啲成績都比我平時跑好好多，起碼快一兩分鐘。 即係你需要有人喺你身邊鞭策住你。 要喎，同埋前面有啲人跟咯， 係啊， 成日都跟唔到，當然跟唔到嘅，永遠都。 喂，跑步比賽咧，仲有個迷思，點解可以令到自己跑得快啲？因為咧，你一可能跑嘅時候，咪成大扎人一齊跑嘅。你有陣時你唔好意思太慢， 係啊， 即係你後邊一擁過嚟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喂，我都係俾多兩份力啦。 啊、 如果唔係後面啲人，我又阻住佢、 啊， 我都唔好意思太慢。一陣你真係去到最慢嘅時候，你自己又覺得瘀喎。 係 啊，所以都有呢啲即係較勁嘅心啦、啊。但係有競爭先有進步咁樣。咁、但係作為小白同埋小小白，即係大家都係玩一下或者出身汗，或者即係等個小朋友都可以感受 感受下好緊要。 山係比賽，究竟係乜嘢一回事咧？ 係啦、啊，咁令到佢知道咧，喂，原來喺個山上邊咧，即係除咗係講啊，我要。爱护大自然之外，仲可以喺个比赛入边咧，了解到原来唔同路咧，佢都有唔同嘅生态嘅，唔、同嘅路段咧，佢又有好多以前嗰啲历史建筑物啊，咁所以佢嗰啲譬如checkpoint 今次系行边咧？ 今次行马鞍山系啦，咁、会去到呢个昂坪嘅时候咧，其实好简单嘅条路，12公里，跟住咧就喺马鞍山兜一个圈，最尾咧就系落翻 佢馬鞍山商場咁樣嘅，係、 哦、 啦。咁所以條路咧其實就唔係好難，你諗下俾小朋友都唔會懶到去邊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揾翻呢一類型嘅叫做小朋友嗰啲虛擬路線咧，咁啊自己去到用佢哋嘅路線做自己嘅行山路線。 其實真係親子比賽咯，即係你冇理由就咁放個小朋友自己上山比賽啊嘛，即係多數都屋企人陪住佢啦，咁啊都係一個幾好嘅親子。 一齊解決下啲難題啊！佢攰嘅時候咧。你又逼下佢，氹下佢。 你有冇同佢讲？你话啊，今次行山同平时有啲唔同，因为系比赛嚟。 我有啊， 你要行得劲啲啊。 我有初头佢会紧张噶， 系有紧张，瞓唔着觉。 初头会紧张，知嘛？ 跟住一去到现场，咦，冇人一齐嘅， 系啦。同埋佢好担心咧，佢一路行嘅时候，一路系咁问我几时完啊，几时完啊，几时会搞掂啊咁样。 几时搞掂啊，大佬？ 我就同佢讲， 收工未啊？ 其实条路咧就唔难嘅，条路系容易过八仙岭嘅，即系不断同佢讲，因为佢八仙岭都行到嘛。容易个八仙岭嘅，跟住佢就啊，容易个八仙岭啊，记住啊，跟住就可以，咁我都有信心行啦，咁样要氹咯， 几好啊，小白，小小白，我相信佢系一个出色嘅运动员， 希望 咁细个就开始培训，加油。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十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梁荣忠、崔杰同、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佢睇住个股市先。 诶，听朝见。